早晨，早晨，6:08嘅朝头早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啦。出边21度嘅气温，有少少雨粉飞飞嘅感觉噶吓。咁啊望一望先，望埋个日历咯，11月25号星期一，农历嘅10月25嘅早上嚟嘅。唔知道你今天喺星期一嘅时候系咪已经充满电？可以迎接今个星期你哋嘅挑战呢？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喺我成长嘅年代咧，身边有好多人就会同我讲：出嚟做嘢千祈唔好怕蚀底，咁你先至可以学到好多嘢，先至可以俾人觉得你谦虚。咁啊，所以咧就会有呢个心态啊，喺呢个社会上面工作。咁但系唔同年代嘅人咧，就成日都会感受得到咧，大家做嘢嘅方式的而且确系不一样。即系例如成日都会睇到，譬如请假咁，大家都已经用唔同嘅方法请假。可能有啲即系 send 个 message 俾你话我请假咁样，唔做辞职都系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咁呢个都后话。咁但系有阵时我哋的而且确咧喺成长嘅时候，成日都要谂。唔好怕蚀底，学习嘅时候唔好怕蚀底，做嘢嘅时候唔好怕蚀底。你又会唔会咁谂？但谂完之后，你又发觉其实蚀底咗之后，我又冇咩得到呢？我哋得到嘅唔一定咧，就系喺工作上面或者社会上面，或者你喺工作嘅范畴上面得到嘅一啲可能金钱上嘅好处。但相反，你喺做人嘅德行上面咧，其实呢个都好紧要，因为佢可以令到我哋自己嘅心入边有好多嘅事情做到，同埋你都要秉承住、相信住一样嘢，就系其实成日都话人在做，天在看咁样，有啲嘅事情咧就自己做得心安理得，就自自然然咧会向一个好嘅磁场去到进发。唔系话怕唔怕蚀底，系有阵时你认为可能工作上边有啲嘢你继续愿意去付出嘅。我相信身边都会有好多人欣赏你，你换嚟嘅唔单止可能你觉得金钱的而且确唔够，但系有阵时快乐对你嚟讲亦都好重要，满足对你嚟讲亦都好重要。呢、这个可能系好多时金钱都俾唔到你嘅嘢，咁啊，所以有阵时都要谂住，我哋自己做嘅嘢唔系为咗人哋而做，系为咗自己而做，好好地默默地想一想，心入边你自己应该点样去做呢？上天又应该点样如何俾到你最想要嘅嘢呢？你俾金钱噶，可能真系快乐噶。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在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爱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帮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 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吻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信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答我？ 歌手作品嚟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即便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啊，初时离岸雨及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北风增强，系北风增强，气温咧就逐步下降啦。除有一两日早上天气清凉，最低会去到14-15度左右噶吓，咁啊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啦。21度嘅气温，咁啊而家相对湿度80%嘅早上嚟噶。一样嘢真系要温馨提醒住大家，咁啊就系见到呢一个嘅扶手电梯嘅意外啊吓。今日咧就25号啦，其实前两日咧喺呢一个嘅港铁太古站嗰度亦都有扶手电梯意外，咁啊当然有人受伤啦。原来呢一个咧重点就系喺11日入边第4宗嘅同类事件啦。嗱，我自己咧亦都即系坐扶手电梯嘅时候咧，以前咧都真系会觉得系行多两步啦，可能会快啲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会成日记住嗰个新嘅口号，就系企定定握扶手。因为咧扶手电梯喺度行走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咧酿成意外嘅机会率咧系非常之多，同埋大好多啊吓。咁真係翻查翻資料啦，咁喺呢11日入面啦，咁其實亦都有幾宗嘅呢個扶手電梯嘅意外，其實亦都係即係我覺得係可以避免嘅。譬如有旅行團啦，喺港鐵站嗰度尖東站附近啦，亦都有一個行人隧道扶手電梯出口嘅時候啦，咁有旅遊客呢就懷疑失去平衡，咁喺樓梯上面呢就滾落，咁好似骨牌咁樣碌咗落去，其實呢都係好恐怖嘅意外嚟㗎，我覺得。另外咧就系、是、譬如喺唔同嘅港铁站出入口嗰度啦，亦都有人可能因为行走嘅时候啦，咁啊亦都不小心就跌亲。咁啊曾经睇过一啲嘅数据，就话到喺扶手电梯嘅时候，最紧要就系企定定，无论左边定右边，最好都系企定定。咁啊然后咧就攞握住个扶手啦。咁如果你觉得个扶手唔干净嘅，咁你都企定定，起码咧腾空一只手出嚟，一有啲咩事即刻可以咧就扶稳佢。咁呢个比较上好嘅方法。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上面行走，佢睇过啲数据就话，只要一行走嘅时候咧，嗰个发生意外嘅机会率咧，真系几十个 percent 咁样增加。咁可能会涉亲啦，即系可能嗰啲罅嗰啲位涉亲啦。同埋有阵时都话到着拖鞋咧，尽量都唔好坐呢个扶手电梯，唔好用扶手电梯。原因就系因为怕嗰啲拖鞋咧，嗰啲边咧会涉咗喺嗰啲扶手电梯嗰啲罅嗰度。咁一罅涉咗入去嘅时候，嗰啲胶咧就好快就会啜埋入去咧。嗰啲好窄嘅位入面，咁就影响我哋嗰个嘅健康同埋安全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日无论赶时间都好嘅，尝试一下咧就调整一下自己嘅生活习惯，尽量喺扶手电梯嗰度咧就唔好行咁多，令到自己咧处于一个安全嘅位置上边。要安全嘅话咧，其实应该由自己做起；要平安嘅话咧，应该大家一起努力。 廿年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廿年后，靠一对手得个奖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 彩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要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想想再小的危上者存在，无论孤独落败还是受骗，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的竞赛，不信邪明天再矗立抗衡，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自豪不感慨。 这首作品佢哋系 DJ 嘅，嗰个名字《明日明日》。早上六点二十一分啦，出面室外温度二十一度，相对湿度80%。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搵啲开心嘢睇睇，咁啊，梗系可以睇下熊猫啦。但系熊猫龙凤胎 B B 咧，咁啊喺早两日嘅时间咧，咁啊出世百日宴啦。咁所以咧就公园亦都咧就系之前亦都举行咗一个百日嘅庆典啦。咁啊包括咧就派发红鸡蛋、猪脚姜，亦都咧就实时直播一对嘅龙凤胎噶。咁喺当日朝头早十点钟嘅时间，过百名市民亦都带住咧就系熊猫式样嘅装饰品咧就入场。咁啊有市民提早两个钟头咧就等候排队啊。咁啊有人形容咧就一对龙凤胎嘅出世咧，感觉上就真系好似一个叫咩香港嘅福气。今日現場亦都有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咧，就佢哋的而且確咧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叫咩新嘅一啲熊貓嘅裝飾品，咁啊可以咧就係俾到大家。啊，曾經亦都睇過啲報道咧，就話到咯噃，咁啊講到咧就係呢一個嘅熊貓嘅公仔啦，咁啊其實非常之好嘅。咁啊如果咧係只要整得靚嘅話咧，大家都好願意咧就俾下錢支持一下咧，就係呢啲嘅熊貓嘅樣子嘅公仔嘅。咁如果係你嘅話，你又會唔會打算又去支持一下咧？咁樣咁啊都係得意啊嚇。咁所以咧嗱，熊貓。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啦，咁啊而家好似真係幾多喎，同埋嗰個熊貓經濟咧，同我哋嗰個距離就好近嘅。 咁所以咧有熊猫嘅消息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就生活上边增添咗好多唔同快乐嘅感觉。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既然都有熊猫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叫做11月23日开始，前两日开始啊。亦都有一个咧，就叫做可以成日俾大家睇到熊猫嘅时间表。嗱，呢个熊猫嘅时间表当然啦，咁啊有公园咧就特登啊揾嚟呢一个嘅时间表咧，就希望即各位嘅市民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嘅时间表，咁好好地咧就可以欣赏得到熊猫佢哋嘅日常生活啦。咁啊，佢哋嘅日常生活咧，咁当然就系食啦、瞓啦、玩啦咁样。好啦，咁其实佢哋喺呢个23日开始，每日都会喺公园啊，嗰个剧场之内咧，咁直播大熊猫 B B 嘅园内情况，咁等入园嘅观众咧就可以直击啊，咁两子弟嘅最新动态，咁即系只要你一入园咧就可以睇到噶啦。如果你系平时啲市民咧，就要透过佢哋嘅网上边一个服务，咁自己揾翻个 account 啦。咁佢哋更加会话到啦，早两日嘅时候更加呢由于有呢个百日嘅庆典啦。咁所以呢亦都就係包括埋呢就係家姐同埋细细两只熊猫仔啦。咁佢哋有好多嘅赠品，咁亦都可以送俾大家。咁更加设有一个呢就主题嘅工作坊。咁以一个呢就限定嘅表演同埋打卡位呢可以俾大家嘅。咁当然你话直播嘅话啦，咁有透过呢个大型嘅 LED 屏幕就可以睇到呢个直播啦。咁亦都欣赏得到呢一对嘅双胞胎嘅 BB 瞓觉、玩或者周围探索四周围环境嗰个嘅情况嘅。咁佢哋亦都有一啲直播嘅时间。咁虽然暂定呢就话係嗰两日啦，咁但我就觉得呢嚟緊嘅时候既然都熊猫经济啦，我点解諗多啲嘅办法呢，就可以喺唔同嘅渠道嗰度呢更加容易欣赏得到喺我哋香港出世嘅呢两只熊猫 BB 呀。咁希望大家就可以欣赏多啲，咁喜欢佢哋多啲，咁我哋自己都鍾意啦，咁外国嘅游客呢都一定会开心啦，感受得到我哋嘅快乐嘛。咁熊猫呢由细到大都鍾意㗎啦，自从呢香港开始养熊猫之后呢，咁觉得熊猫都系唔单止淨系熊猫经济嘅时候先出现，在我心入面直头觉得是无处不在。同埋呢个世界上呢都有好多地方有熊猫嘅。咁又可以比对一下唔同嘅熊猫。淨係单纯讲緊呢个广东省啊，都已经有唔同嘅乐园亦都有熊猫。啊，唔知佢哋会唔会大家聚埋一齐有啲联成呢，可似啲。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6:25啦。除咗熊猫之外啦，头先有听过 DJ， 今次呢就搵嚟曾比特。Talk to me。 跟我聊聊，为什么半夜睡不着？跟我聊聊，为什么拍照忘了笑？你拼命被这个世界需要，却忘了自己有什么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回荡，其实很寻常，晚风任尔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 The sound be here talk to me，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珍惜你，你放心休息。 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世界需要，我想我想读懂你的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回荡，其实很寻常，晚风任尔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 会绚烂 Cause I'll be here Talk to me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支持你你放心去洗 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这个世界太难爱有我再不离开 Always by your side babe 你听我讲听我讲只要我在你身旁 No one can hurt you Cause I'll be here Talk to me 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你说过再见一定要再见 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 Ooh, ooh 现在来到早上的六点二十九分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话：，根据宪法，一国两制中港人治港嘅意思，唔完全系指香港只能够由港人嚟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嘅主权者，亦都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决定特区嘅设立同埋佢嘅制度，仲可以行使任何佢认为应当由佢嚟行使嘅权利。张勇出席国家宪法日晚宴讲座并发表演讲他认为香港和其他自治区相比享有高度自治权。他又说任何法律规范体系都不能够和宪法抵触所以所有自治区制定的法律都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备包括香港在内再由全国人大根据备案审查机制审视包括法案会不会抵触宪法或者基本法会不会违反在香港实施的十四部全国性法律和会不会违反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涉及香港的决议。伊朗外交部宣布将会星期五和法国德国和英国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将会围绕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日本共同社较早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将会瑞士日内瓦举行但是伊朗外交部未有透露会谈地点。英国外交部亦都确认即将同伊朗、德国、法国举行会谈，并且话仍然会致力采取一切外交措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斯米尔诺夫星期日说当地摧毁了来自乌克兰的两枚导弹和27架无人机但是未有透露乌克兰使用的导弹型号。乌克兰军方之后在社交平台说乌军摧毁了俄军部署在库尔斯克的一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乌军今年8月6号越过俄罗斯西部边境进入库尔斯克并占领大片领土但是俄军展开多轮反攻之后据报已经夺回至少四成被占领的领土。而乌军消息说乌方仍然控制住库尔斯克州大约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说过去一日俄军打击乌军的军事装备集结地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俄方防空系统亦都击落44架乌克兰无人机。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在14-15度左右，渐转天晴干燥。而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4， 超新星柏林话呢、這个计划其中一个最好嘅地方系够多选择啊！ 咁就学校好好啦，有呢个行行出状元嘅计划啦，佢会俾十几间公司我拣嘅，之后我会根据公司嘅性质啊、业务啊，选择我自己想去 interview 嘅公司。 今个星期三下午3:00-5:00，三成群一同见证吴柏林嘅展翅之路。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今朝六点有男性嘅声音，六点半之后有翻啲女性嘅声音。6:35，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咁当然喺呢个时间，除咗有 Vicky 之外，都有小白啦。小白早晨， 早晨， 早晨啊！哇，开始天气好凉啦，系咪啊？ 系啊，听日就会跌到落去14度嘛，天文台。 系啊，冇错、啊，我自己都有啲期待。哇，我啲冬天衫咧，真系可以攞晒出嚟，晒烂、 啊。喺呢一个叫做。地球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呢，我对于有冬天都是着着的。起码即是我细个开始都已经真的有冬天的嘛。 嗯、 越大个冬天越不见了。 小朋友那些的冬季校服呢已经是几时开始转的？ 其实呢现在都没有特别几时转的啦，因为他们本身那件校褛定风褛，我而家有时啲设计我都搞唔清楚。 哦，系因为而家有两个拉链连住一 边，层噶嘛， 一边系棉衲咁样，棉夹咁样。 棉衲系第一样。 棉衲第二样嘢。 系啊，可能啲画毛啊咁样嗰啲。 出边就挡风嘅。 不过而家其实未洗啦，如果你着件冷衫仔都得啦，而家 系咪？ 系啊。 或者入边着多件底衫咁样都 OK。所以其实系好迟先转冬季系咪？ 我谂间间校就一定唔同噶啦，我哋都喺度读过书。 我以前咧系好期待。代转冬季嘅，知唔知点解？你会唔会 最憎冬季？因为一定要着嗰件校褛，一定要戴啊嘛。 哦，系以前我哋嗰啲校褛硬骨骨。 佢话你唔着都要戴啊嘛，即系个人心声啊，无意挑战以前的学校。咁但系大家都会觉得麻烦咯，因为以前男校过你过到落去打波噶啦，你仲要拎住件校褛， 热辣辣嘅 污糟邋遢件校褛。 嗱，着冬季点解我咁期待呢？每一年就系因为可以打呔。我觉得打呔好有型，但虽然我唔识打呔， 真呔定系橡筋呔嚟噶？ 真呔嚟噶，但系我学极都唔识，次次都系妈咪帮我打。 我其實都唔係好記得打點樣打胎，但係有條胎喺度，我就會識得打嗰只人嚟。 係咪啫？即係佢喺度，你就會記得點樣綁嗰邊，綁嗰邊。我唔得㗎，如果試過 PE 堂咧，唔小心除甩咗啦。我求其撩落， 可能有其他同學咪叫佢哋幫你 整翻。係如果有啲同學 OK 咧，佢即刻幫你整嘅，佢都會。但係有陣時就，唔緊要啦，是但啦，翹少少啦咁樣，因為你會戴頸巾。 以前 所以都唔會好覺。 以前都有啲同學咧，即係雖然都係男仔啦，但係佢哋唔識打胎嘅。跟住佢哋知我識咧，跟住話你幫我打翻胎啊。但係你惡哥個頭，你眯埋隻眼啦，轉頭幫你整完嘅。跟住我幫你打咗蝴蝶結咧。 你呢啲可愛嘅天分由細開始嚟喎，原來都 係啊， 係啦，嗱，咁其實咧都想同大家講一下，既然咧聽日開始涼啊，咁究竟有啲乜嘢嘢飲其實係真正保暖呢？最近咧日本咧就出咗一個研究，就有幾款我哋經常咧凍冰冰嘅時候都會想飲嘅，譬如咖啡啦。姜茶啦， 我啊净系听中医师讲啊，饮呢个姜茶嘅啫。 系啦，咁究竟姜茶系排第几嘅咧？ 第一啦， 唔系、哦，竟然就系唔系？嗱，佢有五款咧嘅饮品俾大家咧，你去排咗出嚟嘅。咁首先最尾第五样咧，原来系咖啡，即系我哋经常咧就系话哇啊，经过啲 coffee shop 啊，好香嗰啲咖啡豆，你就会好想咧买杯热咖啡嚟到去暖身噶嘛。咁、原来咖啡咧只系排第五， 因为咖啡利尿啊。 系啊，咁跟住咧第四啦，就系绿茶。咁绿茶咧饮完暖身嘅效果咧系只可以长达14分钟嘅啫。 绿茶系寒噶， 系不断系咁话，中医师话唔啱饮啦，系嘛？好，跟住之后咧就系、去到咧之后下一个就系1、4、5、4、3第三啦，就系、呢个嘅姜茶。原来姜茶咧只系排喺第三位，姜茶饮完暖身嘅效果咧系可以去到47分钟咁耐嘅，系啊，因为佢可以咧制造一啲嘅热能俾我哋。咁去到第二啦，第二咧就系、茶艺师听到咧应该开心嘅啦，因为系茶嚟嘅，就系、红茶。你中唔中意饮红茶？ 普洱茶啦， 系啦，我中意饮噶，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都系冬天嘅时候，如果你话想暖身咧、都系一个暖身嘅好嘅效果，因为排第二。 我去饮茶嘅时候咧，即系食点心嗰啲饮茶咧。通常如果席间上面一有女士嘅话咧，我就会普洱茶唔该。 但系好多人都中意饮铁观音啊咁样嗰啲。 我自己 好凉嘅，其实 即系见到成班都系仔嘅话咧，铁观音啊唔该。 所以睇人有咩人选， 咁其实 而决定饮咩茶。 咁啱嘅，咁有女士喺度，你咪嗌翻普洱，即系暖一暖下个身，等大家舒服啲。咁如果你系成班男士嘅，唔系佢就啦。大家熱底㗎啦，大家知啦。 係，所以今朝如果咧飲茶嗰啲啊嚇，睇下你身邊有冇女士。如果有女士咧，就可以嗌翻呢個嘅普洱啦。咁紅茶咧，原來飲完之後咧，可以幫助我哋暖身嘅效果係達到52分鐘嘅，即係差唔多接近一個鐘。咁因為咧入邊有一個茶黃素啦，可以促進我哋嘅血液循環。咁去到第一啦，真係呢個好多人都中意飲嘅。大人小朋友去到冬天的时候就一定饮 朱古力， 就是热朱古力啦。咁根据个测试咧，原来热朱古力咧，啱啱我哋话红茶咧就52分钟啊嘛。咁原来热朱古力咧系可以去到59分钟，帮我哋暖身。 热朱古力咧好虾人饮嘅， 起茶啊嘛？ 唔系嘅，呢个原因系个味道上面好虾人饮。 系 有阵时咧，你饮嗰啲热朱古力咧，我成日会觉得佢啲水味太强，朱古力味唔够多。哦， 咁就要睇下嗰间餐厅， 咁所以咧 多唔多朱古力粉？ 就算系自己冲嘅朱古力咧，嗰、那个比例咧，我自己都会拿捏得 好小心。你系咪有少少 tips 啊？有冇落糖嘅？如果你自己冲， 本身啲朱古力粉入边都肯定系有糖 嘅。系啊，但我自己试过冲嘅时候咧，觉得佢唔够甜，跟住我就觉得应该落朱古力粉啦，定系还是落啲砂糖落去咧？咁、 其实我觉得入边都已经够甜噶啦，咁但系嗰个比例咧，就真系我教我仔仔啦，你落。我落嗰啲四羹，嗰啲朱古力粉，嗰啲 powder 嗰啲粉咧，落四羹，然后我话你揿嗰个热水机，即系嗰啲揿掣电又出热水嗰啲咧，话你揿嗰个热水机，你数三，你数四秒钟就得噶啦， 1、2、3、4， 其实啲水唔多噶，跟住佢就话，哇、好够味、哦，你明唔明啊？ 哦、 我成日觉得系。啲味咧真係太要濃先至好味， 係嘅朱古力， 朱古力一淡咧就唔好飲， 係啊， 所以嗱嗰間西式快餐連鎖店賣包包嗰個咧、其實我都覺得佢淡得滯，唯有自己去嗰啲 cafe 嗰度買就同佢得濃唔該。 OK， 咁所以如果朝頭早你覺得今日都涼涼地啦，都可以睇下究竟咧邊一款係啱你。如果你話真係好想達到有一個鐘嘅效果咧，就可以嘗試一下飲朱古力啦。

即有啲人就算唔化落去咧，你发觉只眼可能有啲猫猫地。咩叫猫猫地咧？就系、是、猫猫地，即系唔系饮醉啲猫猫地啊？啲意思发觉可能眼头好尖，或者眼尾会好尖咁样咯。即眼尾可能个角位好劲咁样。 系咪向上翘咁就系猫猫眼噶啦？ 可以咁讲，但系佢有时你发觉如果即系好传统地讲凤眼咁样咯，但系凤眼又唔同猫系眼，凤眼会成只眼翼系斜咗上去。 哦、 但如果是猫系眼咧，系个眼尾有少少个角位比较尖啫。 哦， 系啦，唔同嘅。 哦，两个分别。 即系如果你假设唔化妆，你都有啲人会只眼好猫咪咁样。 嗯嗯。系啦。咁其实你嘅个人审美啫。 嗯。 其实你中唔中意嘅咧？ 我觉得有啲人唔适合化猫系。想当年咧。 哇、 哦！想当年嘅妆系咧，其实好兴猫系眼嘅，系会特登。 我、哦、即系曾经原来已经好耐以前就。 因为好多 terms 嘅，即系以前可能睇啲化妆书会话系嗰啲叫咩啊？小恶魔系眼妆咁样咯，系啦，好奇怪嘅，因为唔系冇咁难听，有啲唔同嘅地方嘅演绎啫， 系咁奇怪嘅， 系啦，好多唔同地方嘅演绎嘅眼妆咁样咯，以前系流行猫系眼妆， 哦，果然咧潮流都系一个圆圈嚟嘅， 一个圆圈嚟嘅，即系会去翻以前咁样， 我一路以为系 Jenny 带起噶，原来佢只系重复翻嘅咋。 系啦，即系可能 Y2K 咁样咯，一样啫。 哦， 即系如果有咩唔适合化咧，因为始终猫系眼妆系将你嘅眼线拉长，咁但系会更少技巧啦。咁、但系因为猫系眼会拉长你只眼， 系。 咁但系如果本身你只眼已经系好长、好扁身，你再拉长咧，只眼会更加扁。 哦， 系啦。同埋我就唔建议眼头太埋嘅人画猫眼。 哦，系啊。 因为猫眼有时你猫眼点样画咧？其实咁我讲埋点画先。 系。 咁其实最基本咧系应该系画。拉长眼线，即系突然之间会剔起，拉长咗眼翼，突然之间剔起，咁为之猫眼妆啊嘛。咁、但系再夸张啲嘅猫眼系咧，就将下眼线嘅三分一连埋嗰个 上眼线 系啦 嘅尾部 系啦， 即系两者系连埋一齐嘅， 系啦，即系上下眼线连埋一齐，即系有两种画法嘅，即系就咁揸一条上眼线拉 长 剔起，第二个画法咧就系下眼线下眼尾三分一。连埋落条上眼线度， 哦， 即系两个画法嘅。咁但系如果假设正常再进阶版咧，你嘅眼头都要画埋， 系啊， 画翻个眼浆出嚟嘅。 而家话要开眼头， 开眼头噶嘛。但系如果本身你只眼天生有个咩黄金比例噶嘛，即系我唔知道有个位置，即系可能中间要摆个距离噶嘛， 圆圈嗰啲啦， 即系有个距离嘅。咁但系如果你只眼本身天生好埋咧？ 是啊，就有啲难度、啊。 是你再画眼浆，画个眼头，画开眼头嘅话咧，你只眼就黐埋一齐。我而家好似，我而家好似苏文峰咁样黐埋一齐，即系你只眼就会连埋咗一齐，即系好近，咁就个比例唔靓。咁、如果你本身天生你只眼好埋咧，我就唔建议画猫眼妆。咁、你可以画，但系唔好画开眼头嘅眼妆啦。咁 哦，哇！呢个时候。发现自己好啱， 好多学问去做呢样嘢。但如果本身你只眼天生可能你发觉眼距有啲开，你就不妨尝试下。你就算唔画猫眼系眼妆，你都可以张开眼头咁样做。但你开得眼头，你千祈唔好将你个眼头开咗，即系画眼线画前咗啦，画一个啄啄出嚟，你再加浅色系喺前面。 即系点啊？ 即系传统地或者笼统地咧，系会。你会加啲闪粉啊，或者白色啊， 哦系啊系啊， 米色嘅眼头咁。 系啊系啊。 我觉得如果太夸张咧，系有啲老土嘅、哦，即系我个人见，即系个人嘅观感、审美观问题嘅。咁但系如果假设你再开眼头，你再加白色咧，其实可以嘅，但系唔好太夸张。 即系少少就好啦。 少少就好啦。 一两点。 即系唔好太过分，因为而家唔系好流行咁夸张嘅一个。對比色系，因為以前我哋畫貓眼或者拉長眼線嘅時候咧，畫完一個尖尖啄啄出嚟啦，我會將個眼線嘅邊位去掃翻啲最淺色嘅眼影，去令到好利落嗰隻眼線。 哦，即係有啲人會用遮瑕膏嚟修飾一下條眼線 噶嘛，類似咁樣啦，咁就令到嗰個尖位好利落。咁其實可以做，但係就唔建議太過對比色太強。 系，咁即系就算系咁，那个遮瑕膏又唔可以太浅色咁解啦。即系总之贴近翻少少你粉底嗰只色就应该系啱啲。 同埋睫毛方面咧，不妨如果而家建议咧，咁而家唔系好夸张嘅睫毛。 系啊系啊。 咁不妨你眼尾要配合翻只猫眼，因为你想只猫眼系有啲好性感好 sexy 噶嘛。不妨你眼尾可以扫多少少 mascara，即系假设你可能你平时系搽一层嘅啫，睫毛膏，咁你眼尾等佢半干再搽多层喺 眼尾嘅位置，咁、那個眼尾會再纖長啲，再長啲咯。 是是是 或者不妨黐一束落去咯。 哦、 因為而家好興啲唔使免膠水嘅， 係啊係啊， 不妨黐一束落去，係啦，咁落去咯，即係咁隻眼型就可以有少少向上翹嘅感覺啦。 哦，係啦。咁如果係咁嘅話，我條眼線係咪要粗啲噶？ 因為始終貓眼係嘅眼妝咧，唔係好泛型。 哦，係啊。 係啦，同埋佢要好利落、好乾淨嘅眼線、 嗯， 所以你有時候我哋化眼妝咧，我哋會啵開嗰條眼線，啵少少，令佢自然啲啊嘛。咁、 嗯、 但係其實貓眼係眼妝係好利落、好實淨嘅條眼線。 哦， 系啦，同埋多数会用黑色咯， 系咯系咯， 你唔会用啡色眼线去做猫眼，比较少啲。 咁所以其实成个猫系嘅眼妆个感觉系浓啲嘅， 应该咁讲系干净啲嘅、利落啲嘅眼线。 嗯， 又唔，我觉得你睇系成个妆感嘅颜色嘅啫。 嗯嗯， 系啦，咁我觉得系型格嘅成个妆感， 系啦。其实我真系想讲啊吓，算真系几啱化嘅，因为咧我眼距系几阔嘅。 我觉得你可以眼头再开多少少都得噶，即系你画眼线嘅时候可以试。 系，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咩叫眼距阔咧，如果大家搵到我张相系，可以睇一睇。 船仔个名系咪？ 你可以应该睇一睇到嘅，我眼尾都有少少向上翘嘅，系啦。咁呢个就可以俾大家睇到咩叫啱化，咩叫冇咁啱化啦咁样。咁但系你讲开开眼头，我想讲翻，其实开眼头咧呢个动作系好难，对我嚟讲，唔知道。聽眾嚟講係咪啊？譬如咧，我之前有聽過唔同嘅方法，有啲咧就話用即係眼線液， 嗯、 就咧就畫個少少嘅三角形啦。但我覺得咧，好似有粒墨屎喺我個眼頭咁啦。又有人教過咧，用眼線膠筆嚟開啦，我又覺得好似墨屎。 我覺得產品係就我哋，而唔係我哋就個產品。 嗯， 哇，大道理咁啊，好似 系咯， 即系意思系有啲身边嘅朋友女士会问我，啊，边只粉底好用，边个眼线好用？我觉得眼线系最我好难 recommend 俾人嘅、 哦， 因为就算我觉得呢只眼线笔咧唔会甩咧，去你身上可能会甩嘅， 系啊， 所以我好少介绍眼线嘅产品俾人。但系如果眼线嘅工具，即系眼线笔液或者膏都好，我觉得系应该系你觉得唔啱用就唔适合你，或者你唔识点用就 唔好用啦， 转去另外一种工具咯。放咁多唔同嘅產品，即係因為而家眼線液都有唔同頭添啊，有尖有或者係好似 L 型嘅有，係、 嗯、 啦，或者兩頭都有噶嘛而家。咁、 嗯嗯、 我覺得係根據翻你自己嘅習慣或者技巧去做咯。咁而我自己開眼頭，因為我有時候我都會開少少眼 袋， 我係會水平線好似驗眼咁望住前面，之後對鏡畫咯。 但有啲人會教話你首先要少少掹開你個眼頭，咁你使唔使噶？ 記住掹開同你放手。那個效果是不同的，因為始終你應該是平時見人應該是水平線 是、啊、這樣 望的、啊啊、你不會特登扯開個眼皮俾人即係扯開個眼頭俾人的嘛，咁所以應該是唔隻眼係最正常、最正常望前面嗰個眼再去畫咯， 唔需要掹開隻眼。其實 我自己就唔建議掹開，同埋畫貓眼妝咧係可以不妨試下正常。最完美最應該咁講，最籠統傳統地，應該成條眼線嗰個粗度應該一樣嘅正常。 嗯 正常比例，咁都有眼尾係尖噶啦。咁、 嗯、 但係貓眼妝應該係眼頭係幼，去到眼尾係粗同尖，係啦、 嗯， 粗到尖咁樣咯。 嗯， 所以個比例上面即嗰、那個眼尾就會厚身啲啦，條眼線。 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嗰個眼頭嗰個顏色，嗱，因為我唔知啦，可能大家會覺得太深色，用個如果同我眼線一樣色都係黑色嘅話，會太深色。我係咪應該話淨係眼頭用第二隻色，定係其實唔係應該全部一致咧？ 應該一致嘅。 嗯， 系啦，因为我觉得开眼头，当然如果假设你开眼头，你发觉突然间多咗一忽黑色好突兀咧，好奇怪嘅。咁但系我觉得最建议咧，不妨试下用灰色或者系冇咁实色、冇咁夸张嘅眼线产品，画下面嘅眼线、眼头嘅位置。 哦， 因为有时我自己，因为我系好奇怪，我自己只眼一边咧我系画到嘅，另外一边咧我 系 会食咗嘅。 系咯， 我畫嘅都畫唔到噶。 系咯， 似你發覺船仔可能你自己畫嘅時候，你發覺畫上眼線嗰個眼 眼尖位係 眼尖位咧，好突兀，有個黑色一點咁樣。 喺個眼頭會好似粒墨屎喺度。 不妨試下畫下眼嘅內眼線眼墩。 哦，因為通常大家如果畫嘅時候咧，第一個反應一定係喺上眼線嗰個眼頭位咧、嗯，就畫條線落去嘅。咁但係原來頭先咧，阿東就講到就係話，你可以試下由下眼線嘅眼頭位置出發啦。 係啦，咁就唔使特登有點出咗嚟啦。一點黑色出咗嚟咁樣咯。 但其實通常畫嘅時候咧，你係畫一條好似線咁樣，定其實真係點點點咁樣嘅？ 我會畫一個孔出嚟咯。 哦。 得啦，如果假設你真係女士咧，你可以畫一條實色嘅線，你再鋸開佢咯。即係如果下眼嘅話，下內眼線嘅話，咁就會有一個自然嘅尖位出嚟。因為點解要畫？哇！我哋呢個 topic 變到貓眼再加黑。因為點解要畫眼墩咧？係因為你個眼嘅眼頭好頓。 嗯。 所以我。 睇相咁嘅樣。因為船仔你本身你自己嘅左眼，你個眼嘅端位係尖啲嘅，你嘅右眼咧係冇咁係頓身啲嘅。咁所以我哋要模仿個尖出嚟咯。 啊！ 咁我哋要畫翻少少尖位出嚟咯。咁啊，模擬翻只貓咁樣個尖位出嚟。 係係係。哇！複雜啊，聽到 係咪啊？好似睇相咁頭先，我因為聽眾應該估唔到我做緊咩，因為係咁指住船嘅樣喺度，你都話你應該點樣，應該點樣？ 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就冇話即係用眼線筆啊、眼線膠筆啊，定係其實眉筆都得啩嘛？ 嗱，如果我自己男士，因為我有時候會開眼墩，因為始終想自然啲咧，我就用眉筆去畫眼，畫下落眼線，咁令到個眼墩有個空出嚟，會實正啲咁樣，係啦。 哦，咁都 OK 嘅，咁所以其實眉筆都可以係一個選擇嚟嘅。 所以唔係點解有出面坊間有啲人去修飾自己五官去俾錢嘅時候咧， 係 佢哋會開眼頭咁意思，因為隻眼就會大隻啲，係啦。 哦，哇，估唔到搞個貓眼妝咁多嘢搞， 係好多嘢講，即係好多技巧可以分享咯，可以。 真係太多嘢煩啦！首先條眼線就要利落啲啦，咁但係有個好處就係你個眼妝反而唔需要太過濃烈嘅，係啦。咁如果我咁樣配搭咗嘅話，我個眼妝已經係重點，咁其實我胭脂嘴呢啲就唔需要太重色系啦。 如果假設你發覺貓眼妝嘅重點你擺咗喺眼線度啦，但係你要有個彩度喺度，有個色系喺度，所以你可能不妨你胭脂或者唇妝可以有個 colourful 啲嘅感覺出嚟，即係你可以用翻啲棗紅色啊。紅潤啲嘅顏色嘅嘴，或者胭脂色係大範圍啲嘅咁樣。 哦，都反而要有啲存在感喎。係 啦，因為你冇理由揸呢條眼線好利落噶嘛。咁但係你成個妝都好暗啞咁樣唔得咯。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都係想試一下化翻個貓系嘅眼妝咧，就不妨學翻阿東講嘅建議咧。相信大家都可以化到個靚靚嘅眼妝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拜拜。 拜拜。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7:09噶啦噃，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仲有 Vicky， 早晨， 仲有阿峰喺度，早晨， 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邀请阿峰过嚟做乜嘢呢？梗系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啦， 冇错， 到底系点样呢？ 好，现时提翻大家先，南区嘅域多利道近碧瑶湾对出系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就系南区域多利道近碧瑶湾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驾驶人士留意翻啦。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就开始车多繁忙噶啦。另外再提翻大家，就系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方。方向桥面慢线封闭，现时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咁另外葵涌的和塘咀街系有水管急收，近葵兴路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咁车辆系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去葵兴路噶，咁要留意翻啦。咁今日就系咁啦。 好，咁啊，当然仲有啲行上车龙啦，就系例如喺屯门公路一带行上车龙啦，同埋狮山隧道嘅，系啦，暂时都系。恒常嗰個位啦， 恒常啦，係啦，因為佢車多都唔係話真係好多， 係咯，塞少少塞一陣咯，可能譬如之瑞咁，你又多五可能五分鐘咁樣係咯， 可能都唔使， 係咯， 佢都係一條大直路啫嘛， 係啊，慢駛中咁樣咯，係啦，都好噶啦，慢駛中你咪停喺度咁樣，咁所以駕駛人士咧最緊要就係唔好跟得太貼，你慢駛啫，係 啦， 人哋架車前面可能突然之間停噶嘛，你跟得太貼自己又停唔到， 因為你要預翻嗰個反應時間啊， 係啊， 係啊， 同埋知噶啦，各位駕駛人士都係。大家都會周圍望噶啦，好多嘢望嘅，窗外邊嗰啲係啦，咁啊掛住可能睇風景咁樣嗰啲係啦，咁車入邊嗰啲就唔好望啦，電話咧就唔好望啦，咁可能稍一不慎咧，咁啊冇留冇圍到前面架車，突然之間停低咗， 咁、何必呢？ 好似望即系望下周围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可能你突然间后面有架车好快咁样上紧嚟，咁你都要留意到 噶。哦，系啊，系啊， 嗰啲位咯。 不过如果塞紧嘅话，就都唔会好快嚟到噶啦。 同埋有啲位盲点位咧，大家要注意多啲。 系啊，系啊。诶，我转弯咧。即係轉左轉右嘅時候咧，我真係會驚有啲盲點位嘅架車嘅時候，所以就算 cut 線都好啦，我個頭都會擰一擰喺後邊， 係啊，擰一擰望一望咁咪最安心咯。 係啦，點都要嘅。所以嗰陣時學車嘅時候咧，我覺得我最受用嘅就係佢一定要我個頭擰喺後邊望一望， 係一定㗎，唔可以受㗎。 咁我嗰陣時考車牌嘅時候，即係想當年咁，梗係做得誇張啲啦。等我一轉一打燈嘅時候。等我睇下隔篱有冇车先，冇车我可以转线。咁我要唔系好清楚陈述咗俾师傅听，我做咗呢个动作嘛。 同埋咧，嗰阵时个师傅教，因为我系女仔啦，系咪？咁佢就话你扎高边，戴一个叮叮当当嘅耳环。总之你一转咧会响嘅， 系啦， 俾佢知道。 你个师傅就教咗你呢招啦，我就冇叮叮当当耳环咯，我就唯有一等我过隔篱先睇下有冇车先。我冇车， 讲出声咁样，话俾佢知我有做噶，我知道要做噶。 要转，等我打灯先。 叮叮噹噹耳環咧，我諗起啲貓，啲貓咧咪有個噹啷啷喺前面，跟住佢一揈嘅時候， 因為啲貓太靜啦，一定要揾啲啷啷。 又話一招喎， 嗰啲叻嘅貓咧，行到嘅時候連個啷啷都唔響， 整到個啷， 係啦， 個啷啷嘈到我。 冇錯冇錯冇錯，好咁啊！交通咧就大致上都係咁樣，但係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系啦，咁讲讲就系有一个我觉得都几有意义嘅，系啦，有意义嘅活动，就系咧九巴最近就同呢个香港复康会咁合作咗啦，咁咧就去李郑屋中心旗下有一个嘅中心咁样，咁咧佢就去帮一啲中风嘅病人去安排乘车训练，系啦，咁因为即系讲真，其实即系中风呢啲嘢都好突然噶嘛，系啊，咁你有咩时候可能啊，咁到底我之后嘅生活点样咧，即系点样去适应呢个社会咧咁样，咁所以咧，咁佢就安排咗个乘车训练啦，去熟习翻车上面一啲无障。外嘅設施咁樣，係啦，咁就個重點就係想提升翻佢哋嘅出行信心，係啦，咁令到佢哋有信心可以自己去出門口，可能見下朋友又好啊， 係啊， 係啊，各樣嘢咁樣啦， 遊下巴士河啊都得， 係啦，即係你有時咧成日韞喺屋企咧，個心情都唔好嘛， 係啊， 係啊，咁出街都 就正如政府都會設立呢個長者優惠，譬如$2乘車咁樣，咁都希望咧長者就出多啲去。其實好簡單嘅就，無論係病患者定還是係長者，任何人都係一樣啦，就算我都係一樣。咁可能我成日屈喺屋企嘅，我冇病都屈到病啦。有阵时你出去望下个世界，望下啲蓝天啊，感受下出边嘅空气咧，个人心情转换咗之后，病痛都少啲。咁呢个就聪明啦，聪明嘅做法啦。咁你既然病痛都少啲，咁其实成个社会对医疗嗰个费用或者个负担，个又可以减轻下咧。 系啊，因为咧，其实现时好多譬如中风咗嘅朋友啦，或者系行动不便嘅朋友都系啦，佢哋咧就会搭一啲叫复康巴士。系啦，咁嗰啲复康巴士咧就是、可能去到佢嘅屋苑啦，喺佢住嘅地方楼下嗰度。就接佢去醫院復診，係啦，或者可能佢哋平時即係講真，可能自己去嘅，即係約唔到復康巴士嘅，咁可能就搭的士或者係自己約車咁樣，係啦，咁咧，但係咧佢就話，其實咧。即係搭巴士有時都方便，因為巴士好多巴士線都途經醫院附近噶嘛。係啊，咁其實你講真，復診嚟講，我覺得都方便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會可能認識下車廂入邊啦，譬如可能有啲坐輪椅嘅朋友，咁就可能試下用嗰個輪椅斜板啊，即係司機位咧，咪有塊板拖出嚟噶嘛。咁你知道有時可能佢同路邊都會有一級仔，你輪椅點樣上去都要技巧噶嘛。咁所以佢嗰啲位咧，佢就會俾佢試下，你點樣去係啦，可以去熟習點樣去上。去嗰下， 嗰個斜度， 所以就特登做咗一個一日去到就處理呢啲嘅訓練嘅， 冇錯，好啊。咁另外可能你輪椅入到去，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泊車咁啊，你架輪椅點樣扭入去嗰個停嗰個位咧？咁樣，因為佢都唔係佢唔係 L 位嚟噶嘛，係啦 S 位嚟噶嘛。咁佢到底點樣去停放入去咧？咁另外可能佢啲安全帶點樣扣啊？嗰啲位，或者係啲扶手佢點樣可以借力借得好啲咧？或者可能有啲佢未必係輪椅嘅，可能係即係拐杖嘅，或者係嗰啲架嘅。咁可能佢嗰啲點樣去留意翻咧？係啦，咁樣即係可能關愛座。系啦，咁如果你个人坐咗入去嘅时候，轮椅可能摆喺边度啊，或者系扶手摆喺边度啊，系啦，啲架点样去收纳啊，咁样嗰啲，系啦，有时你讲真，我如果系假设我系残疾人士咁样。 我上到去，哎呀，我攞住支拐杖，好似好唔方便啊咁样。有时真系会却步咗嘅，我都明嘅，系啦。咁所以呢啲位，你有一日俾佢去训练下，佢真系熟习咗啦，咁咪自然有信心去出街咯。 系啦， 几 好喎、啊，呢、這个真系，因为你知道点用，你先会出行啊嘛。 系 啦，咁如果你唔知嘅，譬如好似我有段时间只脚整亲，我都两支拐杖拐下嘅时候，我有时望住嗰啲嘢，我都会谂啊，我又要攞张卡嚟 do。咁我发觉原来都有啲。即係 唔方便， 唔方便啦，甚至乎係拿手唔成勢嘅感覺嘅。咁、但係有人講過俾我聽，其實你呢、這個跟足呢個步驟做咧，就可以好順利咁樣使用到交通工具嘅設施，其實係好事嚟嘅呢個。 係啊， 你講起講咧，其實我相信可能佢哋醫院嗰邊佢都會教佢點樣用嘅。 嚇、 啊，係啦，咁但係到佢實踐即係現實生活中去用係第二件事嚟。 係啊係啊係啊， 佢講 醫院嗰邊講咧，佢都係講俾你聽嘛。但係如果你喺經過巴士公司呢一啲嘅好似 training course 咁樣。咁佢連個環境都話埋俾你聽、 啊， 你可以試一次做一次咁 坐邊啲位置你方便啲嘅、 啊， 你嗰個扶手嗰個高度，你應該就嘅力係幾多嘅、 啊？ 真係要試過先知 嘅。扶手、醫院嘅話，佢有時間都幫你做咗物理治療先啦。 都係 啊，即係你嗰、那個物理治療真係可以幫到佢好翻嘛？ 係啊係 啊， 啊， 兩樣嘢嚟嘅。咁所以幾好啊！咁希望咧多啲唔同嘅公司咧，發揮大家嘅愛心同埋想法，去到幫助一啲更加多有需要嘅朋友啊！嚇， 冇錯。 唔該曬阿峰，唔該曬， 同大家。看看今日的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最高的气温是去到大概23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的。初时离岸以及高地是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逐渐就会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的天气就会清凉的，最低的气温去到14、15度左右的，渐转天晴干燥的，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今日咧仲有少少微雨嘅，今朝翻嚟嘅时候咧都会落啲雨啦，带翻把遮出去咧，咁啊比较安全啲啦。咁你话如果唔系，听日啦，咁就要着多件衫啦，带翻条颈巾啦。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1度，相对湿度咧系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至中2至4嘅水平嚟。 系啦，咁如果天气最冻嗰几日咧，睇翻天文台嘅九点天气预报，应该系星期四啊吓，咁啊挨到14至20度咧就星期四，不过星期二同星期三气温咧都会急转直下，大家要留意住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善阿欧继续请嚟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一起分享和学习下身心灵疗愈的技巧。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大家好。 是你好啊，咁啊内在小孩第二集啦。上一集呢就是一个经典的理论。今一集呢这个理论呢好似文书少啲人听过喎。咁我好想呢即係洗耳恭听听一听当中同我哋身心灵或者同我哋嘅内在小孩嘅关切度系点样呢。 是啊，欧你讲得好啊。上一集我哋讲咗荣格啦，系心理学嘅即係超级顶级。經典大師嘅啦，今集呢個咧就唔出名，但係佢喺內在小孩嘅影響力好深遠嘅，係意大利嘅一個心理學家叫 Robert Assangioli 啊，咁佢係喺1965年嘅時候出版咗一本書叫《心理綜合學派》（Psychosynthesis）， 佢就提出咗個好特別嘅概念喎，佢對內在小孩。佢同埋一個練習好正嘅，咁今日我相信大家會好開心嘅，跟住去做啊！佢首先提出咗咧就是、一個叫次人格啊，personalities， 佢就話除咗我哋表面主要人格之外咧，我哋每個人內心有好多個唔同嘅人格、唔同嘅身份、唔同嘅性格、唔同嘅部分。然後佢就好過癮，佢提出一個好簡單但係好好玩嘅方法，令到我哋更加健康，令到我哋更加開心，令到我哋唔會投射發泄我啲情緒喺其他人身上，令到我會更加成功啊！無論喺親密關係啊、夫妻關係啊。對小朋友或者翻工啊揾錢都更加好嘅喎，咁呢個係咪好正咧？佢就好簡單，佢就話每一個人咧都有好多好多個唔同嘅情緒嘅面向同埋性情嘅部分，佢稱為次人格啦 ，subpersonalities。佢鼓勵我哋為每一個脾性嘅性格嘅次人格咧改一個名，而且佢鼓勵我哋改一啲好得意、好抵死、好可愛、好好玩、好卡通片式嘅名字。譬如一個叫賭蛋王，即係啲好反叛啊，啲人好黑人憎嗰啲，你就唔好叫黑人憎啦，得唔得？即係改完個名字可愛啲，叫賭蛋王係咪好啲咧？ 譬如一個叫慈悲咁樣，可以叫小太陽，咁係咪又可愛啲咧？卡通片式啊，咁係咪又係可愛啲咧？咁我好中意呢個意大利心理學家，佢就提出用一啲得意、可愛、好玩、卡通嘅方式去命名啊 ，naming 命名我哋生命，因為佢就提出講話太多人對自己咁痛苦，關係咁差。因為我對自己有太多的批判，因為我們根本不接納自己，覺得自己狡猾、自私、貪婪、霸道、操控、鹹濕、自大等等等等，所以就 很大鑊了。如果你自己都不接納自己，不斷去踐踏自己，因為沒有人比我們更兇狠、更持續去踐踏自己，所以他就說要連結回內在小孩。然後他有教我們怎麼做，我稍後再說一下。首先要命名先，而且命名的原則就不要叫啲核突名，你冇話自私精啊，咁啊大鑊啦！你叫自己自私精，咁就叫完自己都想死啊，係嘛？即係唔想面對啊！咁啊，用輕鬆嘅方式去命名，佢呢個人好能夠幫到我哋去接納自己，並且開拓生命唔同嘅可能性嘅。嗱，呢度我停一停先，睇下 O 聽到呢度覺得點好嘛？ 我明白啊，係一路聽落去，我覺得都幾好喎、啊，將自己一啲性格特質咧改一下啲名咁樣。咁記得嚇，唔好太負面。我聽到頭先過濾咗出嚟咧，我哋嘗試得意化咗佢，或者有趣化咗佢，可能就已經 OK 啦。好，接住再交俾周博士講一下啲 solution 先。 係啦，係啦，係啦。咁嗱，依一個對成個西方心理學輔導學界有好大影響喎。譬如，如果你讀過心理學，一定聽過兩個人名，一個叫 Maslow 啊，即係 hierarchy of needs 啊，即係馬斯盧嗰個五層等級制啊，即係由最基本嘅生存去到求愛啊、自我價值啊等等等等等啦。咁呢個咧，其實這個意大利心理學家 Robert Assagioli 咧，佢係影響緊成個西方心理學。另一個就係榮格，即係唔係榮格，這個 Carl Rogers 啊，即係人本主義心理學 （humanistic） 1940年提出，就係點樣呢？就係扭轉咗整個西方心理學輔導學由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開始專家治療病人的模式，在120年前大家可能見過很典型的電影，那張長凳一個病人躺在那裡，然後講個夢境出來，然後弗洛伊德就會跟你解釋個夢境代表什麼，就是很權威式的專家醫生對病人這樣的，就是傳統的醫生對傳統病人。咁呢個次人格，呢個意大利心理提出咗之後咧，就開始提出一個自我療愈啊 ，self healing 呢一個理念，就發覺啊，原來我哋有能力去幫自己嘅，我哋唔係淨要等一個專家權威俾錢佢，我接受治療，你當然可以啦，如果嚴重，但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自我療愈 self healing 嘅能力。就嗱，治療就通常講有一個外在嘅權威醫生幫我哋嘅，而 healing 咧。即係自我療愈咧，就自己有能力係內在嘅，與生俱來嘅，自己可以幫自己。佢甚至提過，佢亦都好受弗洛伊德嘅夢境嘅解説啊。因為弗洛伊德喺1899年出一本《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夢境嘅解説，佢就話咧，下次你發夢咧，第二朝起身嘅時候咧，夢境通常有好多角色嘅，佢個個角色都係你嚟嘅，你都係命名呢啲唔同嘅角色。咁跟住啦，佢就提出咗，咁可以點樣做呢？咁以下我就想講，當我哋見到自己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啦，佢最緊要我哋去多謝翻呢啲唔同嘅部分，並且去善用呢啲唔同嘅部分。就算明明嗰部分看似係一個，譬如你一個，你係專係鬧人嘅，你甚至會打人嘅，你好想摧毀好多，好有破壞力嘅。咁嗱，正話講咗啦，就唔好叫做一啲太負面嘅字，叫做導彈王。导弹王，咁然后点咧？你同佢讲，导弹王，我睇到你啊，我睇到你嘅存在，我多谢你嘅出现咧，系嚟提醒我嘅，提醒我咧，我内心咧呢、这个导弹部分咧背后咧，其实都系一种创造力嚟嘅，我好大嘅创造力，同时呢个创造力咧，我要用佢嚟贡献俾个世界，唔系破坏呢个世界，我要贡献俾我家庭，俾我身边嘅人，唔系去伤害人，去破坏人。所以咧，你下次諗起個導彈王嘅時候，你諗起佢可能有隻天使翼啦，佢陽光啦，佢好可愛啦，佢個導彈咧，將個導彈變成一個創造力。緊記喎，我哋做呢啲小練習嘅時候咧，記唔記得上個禮拜我叫大家做咗個動作，咁啊就係兩隻手，阿O 都提醒我 hugging 呢一個練習，就係攬住自己嘅膊頭，或者隻手放喺自己嘅胸口，兩隻手搭住放喺自己嘅胸口，代表住尊重我嘅心，代表住尊重我嘅內在。 然後先至同內在唔同嘅部分去講。講嘅時候緊記嘅原則，第一要非常温柔，而唔係好呼喝啫。你冇用嘅，你裏面死蠢啊，低能嘅你，咁就大鑊啦，咁就變成自己傷害自己。第一要好尊重、好温柔，第二係出於愛嘅。是爱返佢嘅，拥抱佢嘅，记唔记得上次嗰句呀，你已经好叻㗎啦， 记得 你已经好努力㗎啦我好爱你。咁然后去将呢啲即使係看似负面嘅部分接纳佢，承认佢，善用佢，转化佢，成为生命嘅力量。 嗯， 欧去到呢度觉得点呀？ 完全了解呀，亦都知道成个系统系点运作呀。要返听嘅信息量好高嘅第二集，即係讲緊今一集。嘅內在小孩信息量好高，要翻聽嘅，即系唔系话聽一次你就會懂得去點去操作咯。就算你記住啲點子，好核心嘅理念，你都要再聽多次，或者再聽第三次，你先知道點去 execute。經常自己同周博士錄完音之後，我自己剪接都聽一兩次。 好好啊！嗱，不如我用一分鐘簡單做個總結。 好啊，好啊， 另一個角度等大家，因為我同意嘅。嘅信息量好大，你第一次聽咧，你聽完唔係好記得，咁即係點啊？嗱，好簡單，有一位心理學嘅大師，唔使理邊個啦嚇，依個意大利嘅大師啦嚇，佢差唔多接近100年前提出咗，我哋每個人內心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部分嘅，甚至有一啲咧，你自己都覺得哇，依個好似好蠱惑喎，好邪惡喎，依個好暴力喎。呢、這個好情緒化，我哋自己會討厭自己嘅。佢咁，我哋成長會好痛苦，因為自己都憎自己，唔接納自己。咁點愛到自己呢？點樣健康、幸福、快樂呢？佢鼓勵一招好簡單，將我哋每一個部分，譬如你特別暴烈嘅，你叫佢一個花名，譬如用翻剛才嘅例子，倒彈王，或者你覺得死蠢叫傻豬豬，或者情緒好爆發嘅叫黑旋風，咁先算啦。當然好多正面嘅名嘅嚇。然後叫完啲名之後呢。最緊要啦，要對自己好温柔，接納佢。依、這個唔係嚟懲罰我哋噶，依啲部分咧係上天嚟提醒我哋，讓我哋提醒我哋咩？要學識自己去愛自己，自己去接納自己，自己去欣賞自己。所以同每一部分多啲溝通，可以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兩手搭住放喺胸口，或者攬住自己嘅膊頭，兩交叉攬住自己嘅手臂，刻意擁抱自己，然後叫唔同嘅部分講。譬如倒彈王，我睇到你，你好想被看見，你好想被同理，好想被尊重。老師唔理你，老闆睇唔到你，或者父母唔愛，唔懂得愛你，所以你哇不斷去破壞。其實你裏面好有創造力噶，你試下將呢種動能去貢獻俾身邊嘅人啦，或者你呢種好渴望被愛、被看見，你試下自己愛自己啊！你係有力量噶，你係有價值噶。即係用咁樣嘅方式，即係自己同自己講嘢。自己同自己溝通，如果唔係咧，依、這個意大利心理學家依、這個 Robert Assangioli 佢提過，我哋好少會爆發情緒啊，事後就好後悔，咁就破壞咗好多關係。如果我哋能夠成為自己最佳嘅內在父母，去照顧自己嘅內在小孩咧，我哋自己同自己嘅關係會好好多。當我同自己嘅關係好好多，我同人嘅關係一定會好好多。因為所有外在的關係都是來自內在的關係，所有跟人的關係的緣起，最重要的關係就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關係。所以今天剛剛跟大家阿歐一起分享這個方法，就是讓我們懂得跟自己溝通，就是擁抱自己，閉上眼，然後命名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去多謝它，欣賞它，善用它，轉化它，好 唔好嘅 ？OK 啊，系啊，周博士，咁我哋一齐学习啊，好唔好啊？嗱，嚟到内在小孩嘅第二集，即系意味住咧，仲有多四集咧，都系 focus 喺呢个题目嗰度咧，我哋继续去深而更深去学习，好唔好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周博士吓。 OK， 好啦，下个礼拜好玩嘅，我哋一个艺术治疗啊，一个好温馨、好温柔嘅练习，同大家分享嘅。咁下个礼拜再见，好嘛？ 好啊， okay, 好啊，唔该，周博士，拜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话：，根据宪法，一国两制中港人治港嘅意思，唔完全系指香港只能够由港人嚟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嘅主权者，亦都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决定特区嘅设立同埋佢嘅制度，仲可以行使任何佢认为应当由佢嚟行使嘅权利。张勇出席国家宪法日晚宴讲座，并发表演讲，认为香港同其他自治区相比享有高度自治权。他又提到，任何法律规范体系都不能够同宪法抵触，所以所有自治区制定的法律都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备，包括香港在内，再由全国人大根据备案审查机制审视，包括法案会不会抵触宪法或者基本法等。巴基斯坦西北部克勒姆地区近日发生教派冲突，造成至少82人死亡、156人受伤。经省政府调解小组调停之后，交战双方达成为期7日的停火协议，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双方同意归还对方被俘虏人员和遇难者遗体。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徒以逊尼派为主，但是位于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邻近阿富汗边境的克勒姆地区，大部分人口就以什叶派教徒为主，双方在过去曾经发生多次冲突。今轮冲突始于星期四，两批什叶派教徒的车队在警方护送之下遭到伏击，造成40多人死亡。之后两日双方爆发枪战，造成多人死伤。墨西哥东南部一间酒吧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10人受伤。事发在塔瓦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当局说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一批武装分子进入酒吧寻找目标，并且向周围的人群开枪，造成5人当场死亡，一个人送院后不治，其他伤者已经被送到多间医院救治。目前警方、检方等正是就事发原因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在14-15度左右，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大家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现时平斜嘅龙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管道范围一带系车多，就系平斜嘅龙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管道嘅范围一带系车多。另外，南区嘅域多利道近碧瑶湾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驾驶人士留意翻啦。睇翻隧道嘅情况，将军澳隧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喺尤礼村，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系排到去果栏噶。咁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一带系慢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排队近万公屋。咁另外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系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慢车，龙尾就排队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系封闭噶。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咁另外葵涌嘅和塘咀街系有水管急收，近葵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系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葵兴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不单止是主场之一，更是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的舞台。无论你是运动员、工作人员抑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这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今次唔得，下次一定得。人生咧系冇 take two， 但系咧做电台节目可以有 take two。可能未能够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唔紧要，努力啲，你嘅梦想最后一定会达到。 一班我是 DJ 嘅学员经过咗三个月嘅训练，终于要毕业啦。陪住佢哋嘅校监 Michael 哥究竟有咩感受呢？记住留意住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啦。 二台话你知， 有冇兴趣一起去睇印尼嘅沙曼舞呢？ 沙曼舞即系千手舞， 沙曼舞系千手舞，你都知衰嚟、啊， 知少少啦。我知佢系印尼最受欢迎嘅舞蹈之一，起源于苏门答腊岛阿齐省嘅加佑族。 当年加佑族人希望透过跳沙曼舞可以增强族人之间嘅凝聚力，因为呢种舞蹈系非常讲究合作精神噶。 沙曼舞通常由十几位嘅舞者一齐跳，佢哋会用跪坐嘅姿势排成紧密嘅横排，领舞者咧企喺中央以加佑语领唱，全程咧冇任何乐器伴奏，单靠舞者嘅拍手、击掌声作为节奏旋律。 沙曼舞是印尼文化多样性及神秘主义的结合，所以在2011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早晨7:38啊，小白一齐睇下英超嘅战况先啦，好嘛？ 第一样要睇嘅，当然咧就系想睇下积分榜先啦、啊，因为睇下拉开个距离拉到几多啦。利物浦暂时咧都系坐咗12场啊，31分。 咁啊赢波系赢修咸顿啦，因为以为和波添喺修咸顿个主场，因为原先咧就直情俾修咸顿啊，即系榜尾嘅修咸顿反击嘅。咁但系咧见到咧，即系临尾80多分钟嘅时候咧，竟然利物浦又打出一个逆转胜啊！咁啊，好令佢哋咧牢固咁样站喺榜首位置，样样抛嚟第二位嘅曼城几多分啊？8分啊！ 23分啫喎，曼城而家， 唉，曼城 佢又输咗俾热刺，输我都觉得算啦，五连败嗰啲我都觉得呢啲噱头嘅题目都算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输4球、 啊。系啊， 即系呢个纪录系几差嘅一个纪录嚟添， 几难堪啊吓！咁当然啦，即系大家都几估唔到哥迪奥拿续咗份即系1+1嘅合约啦，即系2年嘅合约之后咧，就竟然啊！ 即係第一場就慘遭滑鐵盧啦。啊，呢件事都幾匪夷所思啊！主場竟然俾熱刺炒四球咧。哦，即係嗱，賽前我俾你預測比數啊，你會唔會咁估啊？ 你就算贏曼城嘅話，你當佢近況低迷啦， 三比二啊， 一比零啊，係啦，跟住又或者係即係平手，我覺得平手盤其實都好高啊。咁問題即係四球，你真係都唔知係點解會踢到咁樣。 所以呢一件事都係令人覺得匪夷所思啦。再加上就係高迪奧拿又續約啦。咁不過球隊都傳出好多嘅，咁包括即係英超賽會嗰個懲罰啦，究竟有冇機會去落實啦？第二就係咧夏蘭特啊嚇，咁啊即係究竟。之后的去向是怎样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夏蘭特如果继续有机会留队或者有份大合同又踢得好一点，其实说穿了他都是打工仔来的嘛，这位 Mr. Humble 是不是？ 是啊， 真的很 Humble 啊，场场都不入波，球迷啊闹他啊，但热刺球迷啊赞他这样啊，这样啊。犀利啊！熱刺嘅中場咧，詹士麥迪神咧，開賽20分鐘已經咧連下兩成啊！咁啊，哇，好難得見到咧，曼城係豆腐後防啊！嚇咁樣， 哇，好嘢真係呢個，即係熱刺又當然佢把握得到咯，把握能力強嘅話咧，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所以都 不過小白即係換領隊咧，未必係好切事啊！琴日咧即係凌晨嗰場曼城啊對葉少域治咧， 曼聯， 跟住咧就和波 係平手喎。嗱之前咧，其實阿領隊咧就已經喺第即係。之前嗰班波度就贏過曼城一次噶啦，咁但系今次對葉少域治咧，我又估唔到係平手喎。 係啊，嗱 一比一啊嘛，如果冇記錯 段咧，就我就又係幾估唔到嘅。通常正所謂新官上任咪三把火啊， 係啊， 但有一把火就係一鼓作氣再而衰啊。 反而之前雲佬嗰陣時個感覺好似仲硬正， 我就係想講呢一個啦，雲佬咧。就仲帶得好啲嘅，其實即係你睇翻整體發揮啦。 雲佬俾咗高帽啊，薪水先啦。 講真嘅，即係其實上半場都係位係勢嘅，跟住見嗰球啊，拉舒福特啊，即係拉師傅咧踢得幾好嘅。不過啊，又係爭啲啲啦。咁啊，即係其實葉少域治同埋曼城都係英超下半版嘅。 係啊， 即係我哋講到好熱鬧啊，哇點啊一比一啊，唉賽和真係唔抵啊。但我同你講翻聲，其實曼聯依家排第十二位啊，真系 叶少域治十八嘅， 呢个真系难搞少少啦。咁但系即系英超前半版嗰啲就继续赢波嘅，继续赢波啦。包括即系白礼顿啊、阿仙奴啊，咁呢啲都即系叫交到战绩出嚟嘅。咁啊，不如小白读下前六嘅积分榜啦，好嘛？ 有利物浦啦、曼城啦、车仔、阿仙奴，同样都系咧，都系22分啊。其实仲有白礼顿啊，白礼顿都系22分嘅。咁所以你话三四五个位咧，就争得上比较犀利啊吓。咁啊，热刺喺第六啦，积分榜上面如果计埋得失球嘅话，咁啊，森林就喺第七嘅。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暫時嚟講的，而且個利物浦嗰個勢頭咧，冇可以，即係一定係最好噶啦嚇。咁而家連埋即係一直以嚟搶得個最犀利嘅開頭都係阿仙奴啦，跟住曼城啦，但係曼城呢段時間都五連敗之後都見到慢慢拋離啊嚇。 係啊，睇下阿仙奴可唔可以 come back 攞到個阿爾翻嚟啦。正所謂阿君奴啊嘛，即係一定要望住自己個阿君去攞嘅嗱。你哋唔可以讲呢个笑，我先可以讲，因为我系阿仙奴嘅球迷，我好深信佢最后好大机会都系攞第二，因为呢个就系命运啦。 系啦，命运就系咁样啦。 宿命系啦，如果用内地俗语，呢、這个就系佢嘅命啦。咁啊，即系球队有球队嘅命啦。咁啊，即系球员亦都有球员嘅命。有啲球员咧，即系明明系天才横日嘅，但系咧啊，因为受伤咧，伤下一季，伤下一季啦，跟住将自己咧，即系明明咧踢得好叻嘅脚法咧，完全咁去荒废咗，咁啊，其实即系大家见历史都见好多呢啲球员一出嚟又话超新星，又话新尼马，又话新麦巴比，或者我哋成长年代新费高，新伊巴，大家听过一亿次啊！但最后有冇新伊巴系超越到伊巴？冇， 暂时都冇。 有冇费高系超越到费高？ 都冇，系啊， 即系 葡萄牙都数到最劲都系 C 朗嘅。 一有个新字咧就麻烦噶，所以真系唔好活喺人哋影子之下， 啊、 自己做自己，同埋好好保护自己，唔好受伤。做球员呢几样嘢咧都系。 最重要嘅，我覺得今時今日去到2024年啦嚇，咁啊，除咗英超嘅賽場咧，同小華講下打下高爾夫球先好嘛？呢、這個賽事都值得講嘅，咁、哦、啊，即係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咧，禮拜日殺科啦，咁喺粉嶺嗰度舉行啊嚇，咁啊記得上個禮拜咧同大家去提及呢個活動嘅時候，頭一兩日咧免費俾公眾入場嘅，咁啊好多公眾咧都與眾同樂啊，咁啊入到去賽場嗰度咧，真係啊見證住我哋香港一哥啦，許龍一先生啦，咁啊雖然今次咧嘅殺科日嘅成績比較排第六啦，因為都好多勁人嚟到香港同佢鬥法嘅，包括啦美國嘅列特啦，同埋新西蘭嘅金寶啦，仲有咧比加一季日本嘅球手啦，咁所以咧許龍一咧只能夠咧以第六名咧去獲勝。不過咧賽後許龍一咧都講啊話，打上前十咧其實已經唔容易噶，列特咧表現太好啦。我喺親友同埋球迷支持下咧，有主場之力，盡力去打啊！過去咧兩個月少咗比賽，現在證明自己嘅狀態還可以嘅。咁希望嗱呢、這個球法，希望來年嘅全運會打得更好咁樣啊！嗱，講真，杭州亞運咧都係佢攞牌，咁全運會。希望佢都攞翻块牌啦，帮到香港。 咁啊，列特咧，其实佢就第五次嚟香港嘅，咁但系喺香港赢咧，其实今次佢第一次。 系啊， 系啦， 可能要用几次先熟习到粉岭个场。 佢自己都即系赞香港嘅球迷咧，即系越嚟越好，因为大家越睇得多嘅时候咧，你越懂得个每一种球都系一样噶啦，有佢哋自己个礼仪喺入边嘅。 哎，小白同你倾下呢个，有冇发现近排咧多咗好多女性打高尔夫球？我觉得咧同啲衣着咧都关事，因为着条裙仔啊。即系着得靓靓咁去打咧，咁、又唔使话 出到肯定系有关事啦。 出汗出到大汗淋漓，你试下落去，喂踢九十分钟足球啊，即系个妆都融咗。但系高尔夫球唔同啊， 唔同啊，系啊，优雅噶， 优雅，训练核心肌肉。 同埋如果你有另一半嘅话，另一半咧。 帮你帮 手做球堂， 拍片拍片，唔系球堂唔使佢做啊，球笼要专业啊，因为打到个头好麻烦噶。 系啊， 拍片系拍片，最紧要系 影到佢靓靓地咁样，咁呢个紧要啦。 系嗰啲乜嘢 story 啊，乜 views 啊，嗰啲咁样啊，喺网络嗰度呃下 like 啊，咁样啊。 系喂，好值得讲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港队嘅重建。 哦，好啊。 咁啊，攞咗呢一个嘅好嘅成绩啊，吓，咁啊，亦都第一次攞咗呢个世界杯嘅铜牌。 小白点又笑咧？唔系。笑佢哋攞奖，阿报章形容重剑后继有人， 系啊， 哇呢、這个标题真系， 因为我哋一直咧，譬如张家朗花剑啊嘛，咁但系重剑咧，其实好似近呢段时间咧，就比花剑嘅新闻咧就冚多咗少少，咁如果你话系重剑，其实香港个无论系花剑定重剑咧，其实一直嚟个大家嘅成绩都系几好嘅，喺、世界排名上面咧都系喺前半版嘅位置，咁啊今次咧就见到港队嘅剑队咧，亦都再次咧攞到好嘅成绩啊，咁啊男女子重剑代表何伟恒同埋咧就系佘诗欣喺上个星期六嘅即系23号嘅时候咧，咁啊世界杯温哥华站杀入去呢个四强啦，咁啊最终咁啊虽然佢哋亦都不敌咧就系呢一个。最終嘅冠軍，咁但係咧喺呢個不設季軍戰嘅情況底下，仍然攞到呢一個銅牌嘅，咁所以非常之開心，亦都係兩個人咧生涯咧就首次企上呢個世界盃嘅頒獎台上邊。咁何偉恆，我記得佢啱啱喺奧運嘅時候，佢重劍亦都即係失落咗啦。咁有睇過佢好多嘅訪問，佢都話其實自己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啊，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喺比賽嘅狀態嘅調整得更加好咧？咁喺奧運嗰度都上咗好重要嘅一課。咁、可能正值就係因為咁，所以今次喺呢一個嘅温哥華站嘅世界盃咧就。做到好嘅成績啦， 咁啊犀利啊！繼續啊，打好啲好嘅成績啊！我覺得即係劍擊咧嚟緊，應該係香港咧，無論係政府以至市民咧，大家都參與度好高啦，又鋭意發展啦咁樣。咁啊，見好多家長都帶住啲小朋友咁樣篤下篤下咁樣啊，希望好似阿家朗哥哥咁樣， 冇錯，越篤越好， 排翻嚟。 而家佢世界排名都係前16噶，佢亦都話到希望喺其中一站世界盃上面可以衝上前四。哇！ 加油啊嚇，俾心機， 多多幾個一哥啊正。 最后讲埋呢个啦，咁有咩好得过呢？唔使玩晒咁多个比赛，即系唔使赛到咁多场，就已经提早夺冠呢，讲緊就係 F1 啦吓。拉斯维加斯站本身呢排车手榜首位嘅红牛车队嘅韦斯塔本啦，咁虽然只係第五名冲线啦，但係车手榜次席嘅麦拿伦车手呢洛尼斯呢今场只係得第六啊，令到韦斯塔本呢提早两场锁定四连霸。 两场添啊。 即有兩場咧，可以 有兩場嘅空間， 輕鬆入樽。同埋嗰兩場咧，即係受傷又好啦，爆胎又好啦，壞車又好啦。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你哋咪讲起，哎，究竟点样令到小朋友可以学习？温书冇咁辛苦嘅，日日读啦，系咪？咁系难啲。 唔系，系之前读多啲， 系咯。 临尾埋尾嘅时候，唔好临急抱佛噶， 唔好抱太多。 系啦，系啦，咁原来咧，最近咧就喺法国咧，佢哋嗰边有个教育工作者啊，就提议一啲中学啊、大学啊进行一啲咧改造。咁改造咧喺学校入面嚟嘅。咁系啲咩咧？就系张贴一啲嘅海报。咁究竟贴喺边度咧？不过我想问咗你哋先，平时你哋细个啊喺屋企嘅时候咧会。会唔会都张贴一啲海报啊？ 有金城武， 一啲加油字句啊！ 有金城武 我都有加油字句冇 吓，系啊，加油！ 仲有 我有贴啲动漫海报，我有试过。 有日本女明星啊，吓松隆子啊， 你松隆子啊？我有贴过，我以前有贴过广末凉子，我记得 系啊， 系咩？ 广末凉子后生添。 我有贴嗰啲电影海报咯， 系咩电影？ 系啊，攞电影海报好多啊，譬如《 花骨龙遇上千年虫》系嘛， 同埋会买 CD 嘅时候咧。有啲会送海报噶嘛？ 系嘅，系嘅，系嘅。 咁嗰啲我就好中意贴到成间房都系嘅。咁甚至乎咧，嗱，因为你哋啱啱话冇写一啲字句啊嘛。 冇。 女士咧，唔知系咪中意多啲嘅？我同啲同学咧，系会自己整一啲靓靓嘅字贴，譬如歌词会写出嚟，然之后贴喺度。有啲加油嘅字句啊，又会贴到周围都系嘅。 哦。 系啦，咁 加净系加油，唔系恋爱嗰啲。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下句就唔唱出嚟啦，朝头早吓。 系呢啲当然有啦，咁但系咧，而家法国喺嗰边咧，都喺学校会张贴一啲类似咁样嘅嘢。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咧一个加油嘅字句咁简单。点样去激发佢哋嘅脑袋呢？原来就系贴喺洗手间。 哦，点解？ 一啲字句喺洗手间，我唔 洗手 间边 度先？ 系咯，咁你咪会霉咯， 系咯， 同埋几多蒸汽喎？其实洗手间， 但系点解佢话洗手间咧？佢就话因为好多小朋友而家特别喺法国咧，其实法国嗰边咧嚟紧咧2025年咧都会禁止全面中学生、小学生佢哋都唔可以带手机翻学校啊嘛。 哦， 系啦，系啦，系啦。咁而家咧就未开始之前咧，佢就觉得啊，既然小朋友喺洗手间嘅时候，可能又会玩下填字游戏啊，又会玩下手机啊，咁不如利用呢一啲。时间嚟到去激发佢哋嘅脑袋，嚟到咧俾佢哋善用嗰个空间，譬如喺洗手盆附近，甚至乎咧系一啲间隔板附近，即系门嗰度贴啲一啲咁样嘅海报。咁咧，但系大受欢迎，到最后咧系系啊，欢迎到系而家系迅速咁样咧，令到成个嘅巴黎咧，好多唔同嘅中学甚至大学咧，都有去沿用呢一个嘅方法。咁啱啱都有讲啊，贴一啲嘢啦。咁究竟贴一啲乜嘢咧？佢唔系就咁贴一啲海报，叫你啊记住加油读书，又或者今年咧就尝试下提高一个名次咁样，唔系呢啲。佢系用反问式，用一啲问句。嚟到去引發小朋友學生嘅一個嘅轉數，同埋用一個幽默嘅方法吸引佢哋嘅注意。譬如係啲乜嘢呢？點樣可以造成最大污染？佢唔係同你講話唔好做污染者喎，佢係用一個係啦，用如何造成最大污染去激發學生對於一啲環保啊、能源嘅問題。 即係佢就會知道，哇！原來做最大污染咧，嗰個人係咁壞嘅， 係啦， 同埋要花咁多功夫嘅，係咁不如做環保好啦，環保咧唔使花咁多功夫。咁因為佢個腦仔自己都會衡量噶嘛，有陣時即係每个人嘅决定都系 give and take 嚟嘅啫。咁如果当你谂到，喂，其实做坏事嘅时候，你要付出咁多成本嘅，咁你梗系做好事 啦。同埋问问题好啊，问问题咧好得意，人嘅脑咧见到问题会自己谂噶。你就算唔刻意去谂咧。你点都会谂少少，其实嗰、那个 自己帮你谂咗， 嗰、那个就已经系一个效果嚟噶啦。 系啦，咁我又觉得，哇，呢、這个方法又真系几好啊！呢、這个反问句，咁我哋譬如喺 office 啊，甚至乎喺床头啦，你话啊，我成日都好想进步，我成日都好想成功，可能我哋真系贴一啲面膜纸就系加油、努力咁样去为自己鼓励下自己嘅啫嘛，系咪？但系而家我哋就可以尝试一下，用呢一个方法去用一啲问嘅句子，譬如我想进步嘛，究竟点样可以进步？贴喺个床头面前。 点样成为亿万富翁？ 点样可以唔系？点样可以唔使穷？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沿用佢嗰个如何造成最大污染啊嘛， 沿用翻佢嗰个 concept， 系啦， 负面啲，即系你个问句，我 OK， 嗰个重组句子啊，我哋再嚟过，再嚟过。 即系用一个问句，但系问一样极负面嘅嘢， 系啦， 咁你就会思考完之后咧，你就会将嗰个极负面嘅嘢咧就优化啦， 系啦，冇、错。譬如啱啱小白就话嗰个句子就系点样成为最穷的人咁样啦，系啦， 或者点样可以 点样可以唔穷， 系啦，唔翻工。咁但係如果唔係喎，咁冇錢嘅時候唔係喎，我要想有錢㗎嘛，咁我就會努力翻工啦。所以我又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唔單止沿用喺學生身上，用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都可以嘅。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8:11，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今天继续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早晨各位听众。 是早晨，一起谈一下欧洲、美国、英国和日本上个礼拜都公布一系列 PMI 领先经济指标。美国的形势好像相当好，情况到底是怎样呢？交给你帮我们分析了，麻烦。 好啊，咁啊睇翻咧，美国十一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就攀升到去55.3嘅指数点嘅，咁呢个数字咧不单止系高过十月份嘅54.1啦，更加可以话咧系自2022年四月以嚟咧系最高嘅水平嚟噶。咁啊，据了解咧，个数字升咧，除咗系受惠于咧市场盼望联储局咧系有继续减息嘅可能性啦，更加咧系认为咧特朗普上台咧系有利美国嘅营商环境，例如好似减企业税啊等等。咁啊，由于PMI 是一个领先经济指数，按照上述的数字变化，现在市场估计美国第四季的 GDP 将可以有 2.6% 的增幅。如果属实的，这个虽然没错是较第三季的 2.8% 略为低一点，但都仍然属于一个良好的经济数字。 看到美国经济好，欧洲、英国和日本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美国呢个经济冇错的而且确系好嘅，咁但系咧欧洲嘅情况咧就真系强差人意啦。咁我哋见到咧欧元区十一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就跌到落去48.1嘅指数点嘅。咁呢个数字咧不单止系低过十月份嘅50点嘅水平啦，更加系过去10个月以嚟咧系最低嘅位置嚟噶。咁啊显示出咩咧？显示出咧欧元区咧疲弱嘅一面嘅。唔好忘记啊，欧央行咧早喺今年6月份咧已经系开始佢嘅减息周期噶啦。咁到现在为止咧，个累积减幅咧，个息率咧都达到75个基点嘅。咁啊，但系咧就似乎睇唔到咧个减息咧对当地嘅经济咧带嚟嗰个改善嘅情况。咁而家市场关注嘅就系今个星期五啦，当地公布嘅通胀数字啦，去衡量咧欧央行12月12日嘅议息会减息嗰个机率噶。咁啊，其实咧经济弱咧唔止欧元区噶，我哋见到英国、日本嗰个十一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都系差噶。嗱，英国十一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咧就系49.9嘅指数点啦，咁啊较十月份嘅51.8咧，亦都见到显著下滑噶。咁啊，据了解咧个数字跌咧系因为咧同工党政府喺秋季财政预算案去加呢一个税收，拖累咗整体嘅营商经济环境营商环境有关噶。咁啊，至于日本嚟讲嘅话咧，佢十一月份嘅数字咧就系49.8嘅，咁啊亦都系连续2个月咧系低于50点以下，即系话个经济系喺度收缩噶。咁啊，从上述嘅数字我哋见到咧，美国似乎真系形势大好一片啦。咁但系咧喺其他嘅 G7 嘅经济体咧，就见到个经济咧就睇落去真系唔系太好啦。咁但系鉴于咧环球经济咧 係環購環緊購在一起的。咁如果欧元区、英国、日本的经济都不得的，提防呢美国所谓的经济大一片大好呢、都可能未必会维持得太耐。咁所以呢个要留意啦。 嗯，认同温生的观点啊。咁环球的经济都是环环紧扣，节节相连啦、啊、咁样。咁好难有一方可以独大嘅。好就理论上就即係全球一体化一体好啦。係啊。咁今个礼拜又有啲乜嘢嘅经济数字值得留意呢，温生？ 今個禮拜咧，最主要都係留意啲通脹數字啦。咁啊，率先喺星期二嘅就澳洲將會公布咧十月份嘅通脹啦。咁啊，雖然冇錯，澳洲央行咧喺個制定貨幣政策嘅時候咧，最睇重咧就係個季度嘅通脹數字，就唔係話月份嘅通脹數字。咁但係咧，我相信咧，今個星期公布嘅十月份嘅通脹數字咧，都有一定嘅參考價值嘅，去衡量咧，睇下澳洲央行明年幾時會去開始佢嘅減息嘅周期。咁啊，記住啊，澳洲暫時都未減息噶，咁啊，睇下佢明年有冇機會減。咁啊，至於星期五嚟講咧，歐元區咧就將會公布佢哋嘅十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頭先都講過啦，咁要記住一樣嘢，就由於歐元喺十一月份咧嗰個匯價咧弱咗好多，咁所以咧估計咧歐元區十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咧係有機會由十月份嘅2% 咧係急攀升去到2.4% 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可能會阻礙到歐央行咧12月份嘅大幅減息半釐嘅可能性噶。咁啊，除咗通脹數字之外嘅，咁當然啦，喺今個星期二，咁啊聯儲局亦都會公布佢十一月份嘅議息會議記錄啦。咁同埋咧，最重要留意嘅就係今個星期四就係美國感恩節假期。咁而感恩節假期嘅第二日咧，就我哋嘅星期五咧，就稱之為咧黑色星期五，係美國零售銷售嘅大日子嚟噶。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住嗰個美國嘅零售銷售好與壞啦，可能會影響到聯儲局日後嘅減息嘅步伐噶。 嗯，係啊，咁啊，我哋就聽眾朋友 Black Friday 啊買嘢啦，或者 Cyber Monday 買嘢啦，但係數據嘅觀察咧都係好重要嘅。咁啊，環節最後啦，同温生跟進埋啦。嗱，上個禮拜美元大幅上升啦，咁啊，美元走強啦，對環球嘅經濟層面都有影響嘅。但係背後究竟有啲乜嘢嘅原因支撐住咧？而個背後嘅原因支撐住又牢唔牢固咧？美元係咪有機會持續強勢呢？估計温生可以用多啲時間同我哋一起去分析一下，唔該。 好啦，咁咧我哋咧就知道啦，咁之前咧就因為特朗普贏咗個大選嘅關係啦，咁所以咧令到短暫一啲嘅資金嘅流咧就流入去美元啦，咁啊為美元匯價帶嚟咗一定嘅支持嘅。咁但係咧呢啲嘅所謂嘅支持咧係個資金流嘅因素咧係一啲短暫嘅因素。咁所以我初頭咧就以為咧去到上個星期咧就美元嘅匯價嗰個升勢可能會告一段落啦。咁但系咧，去到上個星期咧，又有新嘅一啲嘅發展出嚟啦。咁就係我哋見到拜登政府咧就宣布係批准咧，就係烏克蘭咧就用美國嘅長程嘅飛彈咧就攻擊俄羅斯境內噶。咁呢個咧就係被視為咧拜登政府一個重大嘅喺個俄烏嘅政策上嘅轉變。咁而俄羅斯亦都隨即咧就向烏克蘭咧就發射咧係洲際彈道導彈作為回應啦。咁一時間咧就整個俄烏嘅局勢咧就變得緊張起上嚟啦。咁由於地緣嘅關係啦，咁俄烏局勢緊張嘅，咁最受影響除咗俄羅斯之外，當然就係歐元區啦。咁呢個係解釋咧上個星期咧歐元咧係急跌嘅最主要嘅原因。咁歐羅咧係美元以外最大嘅貨幣啊嘛，咁所以咧當歐元跌嘅時候咧，咁整體美元嘅匯價嘅上升咧就會上升得比較快嘅原因啦。咁但係咧就特朗普咧就當然咧喺1月20日先上台啦，咁所以期間咧如果發生啲咩重大事故嘅，咁可能咧會對歐羅匯價相當不利嘅。咁但係我覺得始終嚟講，歐羅真係俄烏事件真係要擴大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嘅。始終嚟講，特朗普係唔支持烏克蘭繼續同俄羅斯去戰爭啦。咁所以就呢一方面咧，可能會令到上個星期上升咗嘅美元嘅匯價咧，有機會咧，我覺得咧係有機會回軟翻嘅。咁我哋即管留意住個情況喺俄烏嘅局勢嘅變化發展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匯嘅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 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大家好，我是阿欧，每朝的晨光财经第一线，透过这个环节

8:24， 麦浚龙《天与地的距离》。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啊吓，咁啊，值得留意嘅系乜嘢咧？展望明日啊，北风增强，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咧，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概14-15度左右啫，渐转天晴干燥啦。今日咧就21度气温， 系， 听日咧就14度气温，呢、這个咧就系、是。天与地嘅温度的距离啦， 系啦。不过天文台你见嘅字眼都用得好聪明嘅，佢都系用天气清凉去形容嘅。咁啊，所以着多一两件衫，注意保暖啦。 系啊， 系啦，仲未去到咩好啊，好冻啊，未系嗰只寒冷嗰只啊。 不过过度咧，往往系令到大家觉得最冻嘅、 嗯， 因为冻定咗咧，大家又唔系好觉得冻噶啦。 同埋香港咧就出名嘅，西伯利亚人啊，我都冻嘅。 系啊，即系就算你讲紧香港嘅九度咧，同人哋地方嘅九度又有啲唔同啦，即系成日都听呢个说法啦。咁唔好理其他人啊，咁啊，即系我哋好好照顾到自己嘅身体， 注意保暖最重要。 冇错啦，咁啊嗱，注意保暖，可能你屋企哎唔够衫，要买咁样。啱啦，機會嚟啦！今日講買嘢，用4分0鐘時間講啦。咁啊，嚟緊啊 Black Friday 啦，咁啊傳統嘅黑色星期五就係買嘢嘅旺季，仲有 Cyber Monday 啦，網絡星期一啦。咁啊，大家咧都會咧選擇喺海外嗰度網購嘅咁樣。咁啊，嗱，問下兩位拍檔啦，多唔多喺海外嘅網站嗰度買嘢？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會唔會因為呢啲 Black Friday 咧，即係減價減得好勁，或者之前嘅雙十一減價減得好勁咧？夹硬买够500蚊免运费咁样嗰啲嘢咧， 如果喺海外买嘅话咧都有，不过的而且确你问我最大嘅一个我会concern考虑嘅就系嗰个运费， 系， 因为如果你喺海外寄嘢翻嚟，其实嗰个运费或者系佢个货运嘅选择其实唔多， 系， 咁啊一系两路嘅啫，一系就搭飞机，一系就水路搭邮轮，佢哋嗰啲邮轮即系货轮啦，好耐嘅，有啲你要平嗰啲咧，真系讲紧一个月先至会嚟到香港嘅，咁所以你就要谂翻你到底自己选择嗰样嘢，如果你话外国买嘢就会遇到呢个问题，除非嗰件货系真系自己好中意，一定连埋嗰个本身嗰个邮费我都好愿意俾嘅，咁我先至会去禁制咯。 啱啊，嗱，小白就系精明嘅消费者 ，Vicky 咧，你会买咩？如果今年你 planning 啊吓， 唔系，因为我曾经都试过咧系海外购物嘅，咁但系唔多次数，因为点解咧？我好惊系假，即系呃咗我啊！我曾经试过咧买， 咁有信誉嘅网站啦，咩要？ 系嘅，都会，但系咧，你点样可能都会有少少惊噶嘛，少少担心噶嘛，因为你唔会知佢几耐，佢话就2-3个星期，点知我真系试过咧差唔多成个月之后咧，先收到。哦、我收到嘅时候咧，哇，原来唔系呃我噶、 啊。你收到嘅时候咧，发现哦，已经去咗夏天啦，香港已经你嗰件咁嘅画毛嘅外衣嗰个外套咧，唔再着得啦，咁系嘛？ 冇错，过咗一个月先收到，咁好彩都最后冇事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买特价嘢啊，最中意啦。 系嗱，讲开特价咧，我都想讲少少。其实咧就手执报纸啦，一份咧海外网购咧，咁啊原来有啲信用卡咧回赠都几多嘅，咁啲网上签账啊或者海外签账咧，高达6% 回赠嘅，有啲都系啊，咁啊6% 都几好，即系等于你张单再打多95折 啦， 哦，其实几好嘅一个嘢啊，系咪先？咁所以大家嗱，即系条款细则自己上网搵啲啦，同埋借钱更要话咪俾钱中介，因为信用卡嘅时候通常都要讲下呢一类咁嘅 statement 嘅咁样。咁总之就大家即系限额消费啦，唔好过度消费啦。咁但系即系呢啲绝对系啲着数优惠嘢嚟嘅。咁你申请咗张信用卡，如果你依时去还咧，其实你可以战胜到个信用卡公司嘅，仲可以攞到咧5% 回赠咧，甚或乎一啲认身。嘅奖赏咧，你都可以做得到嘅， 赞赏加赞 系啊，甚或乎有一张系佢网上签账同埋外币签账咧，有6% 嘅现金回赠咯。咁更加系我讲其中一间啫。咁新卡咧喺首3个月只要签够咧4800蚊咧，就可以获得咧350蚊咧，再额外再送350蚊俾你咯，喺个信用卡嗰度，咁、好似好着数啦。但又再讲多次啦，咁啊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啦，即系大家喺借贷嘅时候就要三思啦。不过如果今次咧 Black Friday 同埋 Cyber Monday 咧，我想买嘢咧，我咧见到咧嗰啲智能眼镜咧喺美国嗰度咧，真系越出越好、啊，甚或乎咧 款式啦亦都越嚟越多。 系啦，有一只知名太阳眼镜品牌，其实咧佢出咗第一二代咧。 我都唔係好心動。 嗯， 但係嚟到第三代咧，好似幾 咩吸引到你？ 几个款几好咯，用翻佢最传统嗰只模式，同埋佢有拍摄功能嘅，其实系啊，咁好似几叻咁样嘛，攞副眼镜嚟拍嘢咁样，咁但系小心使用啊，呢个都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43间公立医院早前获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协会颁发电子病历应用模式第七级认证，医管局形容属于史无前例，认证已经将临床管理系统和精密数据分析系统融入庞大日常运作。医管局话，截至今年八月，全球有超过350间机构攞到有关第七级认证，包括本港43间公立医院。医管局举例，在其他地方未必做到医院之间病历提示互通等。医管局话，当局正系筹备新一代临床管理系统，将进一步引入人工智慧技术，相信可以更适时同埋准成，促成更多个人化治疗方案。医管局相信可以透过人工智能嘅特性，协助前线人员处理涉及较多重复步骤嘅工作等，亦都可以俾病人更了解自身健康管理状况等。巴基斯坦西北部克勒姆地区近日发生教派冲突，造成至少82人死亡，156人受伤。经省政府调解小组调停之后，交战双方达成为期七日的停火协议，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双方同意归还对方被俘虏人员和遇难者遗体。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徒以逊尼派为主，但是位于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邻近阿富汗边境的克勒姆地区，大部分人口就以什叶派教徒为主，双方在过去亦都曾经发生多次冲突。今轮冲突始于星期四，两批什叶派教徒的车队在警方护送之下遭到伏击，造成40几人死亡，之后两日双方爆发枪战，造成多人死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埃尔多安就双边议程的重要问题进行详细讨论，重点讲到提高经贸合作效能，另外双方亦都讨论了一些国际问题。埃尔多安说计划在多个领域加强两国合作，尤其是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土耳其将继续为结束地区紧张局势作出努力，为实现和平进程作出贡献。另外，土耳其官员透露，埃尔多安星期一将会同到访安卡拉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讨论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两人亦都会讨论消除北约盟国之间的国防采购障碍，以及北约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3， 日元 153.97，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394， 人民币 7.246， 英镑对美元 1.259， 欧元对美元 1.048，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8,876点，升59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715.64美元，卖出2,716.1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在14-15度左右，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龙日村对出，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较早前龙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山隧道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泥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我今次默书啱啱好合格咋？ 傻妹，你错咗重点咋嘛？ 系啦，你系咪睇少咗啲嘢啊？ 咪六十分咯，冇睇少啊！ 傻妹啊，你由上次唔合格到今次合格，呢啲已经叫进步啦。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健康江大城市小故事， 多称赞少责骂，咁先系好家风嚟噶嘛。 离开系为咗重逢，几个女仔怀住爱同梦想喺故乡活出更美好嘅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一嘅今日做啲乜嘢好呢？既然呢就开始慢慢呢气温就会逐步下降啊、不如就尝试一下今日织下颈巾啦。 喂，织颈巾好啊，你睇有啲嗰啲选手呢即係喺个场边织嘢呢都已经织织下啊，即係除咗织织服织织之外呢仲织出一个新嘅名衔出嚟，咩王子咩王子咁样噏晒出嚟啦。不过你一讲开织嘢真係大把嘢讲，因为点解呢，我諗突然间諗返起我细个嘅时候呢，我有位小学同学就直头喺佢自己喺学校附近隔几条街咧， 佢屋企有间铺头嘅。 嗯， 佢喺铺头咧做咩嘅咧？就系卖呢一啲嘅冷球。 哦，太子爷嚟嘅， 太子爷嚟噶，虽然冇联络。咁但系咧， 紧要 系啦， 系就乜铺所有铺头，因为你成长入边咧，你总有啲同学仔咧，屋企人开铺头噶嘛， 一定有、啊。 咁咧，我哋就会叫佢太子爷噶啦。我个朋友嗰阵时都喺附近啲屋村咧， 而家我 嗰个 系冷山王子都变咗， 系咩？即系哦，佢哋都系秉承翻自己嘅屋企人个工。 唔知啊，都话而家都冇联络咯。咁、哦、我哋细个会咁叫佢啫。 明白明白。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后屘咧，上到中学嘅时候咧，都有撞翻呢位同学，因为都系喺附近啊嘛。 系。 咁去到佢铺头嘅时候，又问佢啊、哎、你点啊咁样，咁佢都话其实都会多咗帮屋企手啊，第日都谂住系子承父业啊咁呢啲咁样噶啦。咁、啊听佢讲好多咧，就关于呢啲即系冷嘅嘢嘅。咁啊冷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啦、来源地啦。咁亦都佢话有阵时啲客咧就过嚟嘅时候咧会做咩咧？就问得好 details 嘅，即系譬如佢一皮肤敏感啊，又应该用翻边一只噶啦。咁呢啲就真系佢识啦，佢专业啊，佢做噶嘛。好啦，咁但系咧。有陣時又睇翻啊，嗰啲冷咧，有陣時買完翻屋企之後咧，啲朋友咧仲要去到想織佢織得靚咧，又有好多嘅技巧嘅。咁淨係講話織呢啲嘅嘢衫嗰啲叫做嗰啲針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有啲針係連住啦，有啲針係淨係兩支咁樣，只古棍咁樣啦，有啲勾啦，冇錯，你講得好啱。咁有好多唔同嘅款式，亦都好多唔同嘅織法嘅。咁有啲織法咧，甚至乎會將嗰啲袋啊、車唔係車織埋入去。咁又有啲咧，又好似一部機咁樣嘅。你又可以一路撳，你有冇見過撳咗條温暖牌頸巾出嚟？ 哦， 你冇見過咩？ 冇見過。 有段時間好興嘅，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話成日話拍拖最好就織啲温暖牌頸巾，就送俾個男朋友。咁但係唔係個個女仔識織噶嘛？跟住佢咧就有部機嘅，嗰部機咧真係可以織到佢唔知有20個款左右嘅。跟住你就可以撳翻你自己想要嗰個款，撳上下咧部機就會提你嚟，而家要轉冷嘅，係啦，冇冷嘅時候又應該點樣做嘅？咁你一路喺咁，净系我唔记得咗系揿掣啊，定系直接喺度踩，定系直头电脑做呢个我唔记得啦。但系我认识嗰部咧，应该系都系要自己有啲可能搞嘅，搞动搞。 早几年嘅，我哋搞 唔系都唔系早几年啦，我求学时期嘅时候， 即系小白后生嘅时候已经有啦。咁但系依家当然再容易啲， 而家 应该 再劲啲嘅。咁佢哋一路搞嘅时候咧，都有见过咧，即系有啲女仔，虽然唔系我，系我啲同学嗰啲女朋友啊。咁佢咧织完咧，真系一条。貌似温暖牌咁样嘅颈巾就可以送俾佢哋， 咁几好啊！ 呢、這个 OK，、我成日觉得即系以前嗰个叫呢啲咁嘅机嘅织冷衫方法咧，其实就系好似变咗你见有啲外国人咧，佢哋嗰啲边啊，佢啲边咩好似有部玩具机咁样，就喺度几条边咁织就织咗好多唔同头发嗰啲款式翻嚟噶嘛。我怀疑嘅系同一个系列嘅机器嚟， 即系有少少 hip hop 嗰啲鬓边嗰啲 feel 嗰啲啊。 系啦， 咁我而家近年咧，其实都兴一种嘅织法，唔知道你哋有冇？ 是点嘅咧？ 冇发现啊！ 我哋都比较少人发 现，好难未发现。 佢咪有嗰啲织针嘅，但系而家喺外国咧，甚至乎其实近年喺香港都多咗人系咁样做嘅，就系、是、用你嘅双手当系织针，而嗰个冷球咧系好粗嘅啲冷线，系啦，然后咧即系粗到咧系真系好似我手臂咁粗，跟住织咧就会快好多啦， 快好多，喂，起码快100倍， 系啊， 因为你真系织几下嘅啫， 你织几下就已经有一个阔度啦嘛，咁呢个系近年咧喺外國都好興，會見到成班媽媽一齊咧，隻手指。 喂，但係點樣埋冷啊？ 咁我又唔知啦。 你咁粗喎、 哦？小白你都叻喎，真係識呢啲嘢。 佢都係打結。 我真係唔知啊，純粹你真係如果關於呢啲織冷衫嘅回憶，你真係要將自己細個第一次戀愛嗰啲咧，有陣時啲女朋友仔咪會織呢啲冷衫咯。 以為你話係媽咪織俾你。 冇，我媽唔會 嘅。我媽都有織俾我。 我媽有織啊。 我媽織俾我嗰兩條頸巾，我到而家咧珍而重之。背心我都好似有， 冷背心都织到啊！ 系啊， 细个喎。 哇，你啲妈咪真系犀利。 不过细个咧，小朋友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是，无论系冷嘅颈巾定还是冷嘅背心咧、其实细个唔系好中意嘅。 最主要 冇错，就系因为吉啊，吉完之后咧，你拗又唔系， 系啊， 唔拗又唔系。 嗱，你唔使讲背心啊， 颈巾都已经系啦， 本身都已经好吉噶啦。咁咧，你细个咧。好似即系我成日都用呢个嚟做比喻啊、好似耶稣个荆棘冠冕咁样，但系就戴咗喺条颈， 同埋流血嘅，放心唔流血嘅。 会你会咪会凹到流血咯？最后成条颈，你自己会凹到流血，因为我唔知细个啲毛冷咧系好吉肉噶，咁、但系你为咗即系。 牢固嘅爱情嘅精神面貌啦、 嗯， 你就焗住戴啦，至少你起码你见到嗰个女仔嘅时候，你必须戴咯。 系啊， 好、 啊、 辛苦啊，其实我觉得唔好唔好情感勒索你。 同埋你 话 系咪特别温暖啊？嗱，嗰个心意 是你稍微唔戴咧， 心意系温暖嚟嘅、啊，但系本身嗰个质料咧，我觉得其实就唔系特别、啊，因为佢一路织嘅时候咧、嗯，人手织有阵时嗰啲中间嗰啲罅会比较常多， 系啊， 疏啲。不过如果你话又系讲织嘢嘅话咧，我见。我最强一个在网上面见过，有位朋友佢系用呢、這个，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即食面，去到煮淋咗佢之后， 哦、 去到织咗一条颈巾出 嚟， 你都 有 见过 呢条片， 好恐怖、啊， 即系佢呢个系搞 get 同埋攞流量 嘅啫， 攞流量啦， 但系都几好笑呢、這个。 嗯，咁啊，即系虽然。嗱，即系各走極端，我就麻麻地啦。嗱，我估头先小华同埋 Vicky 都系一啲好同埋浪漫嘅回忆嚟嘅。你有冇织过俾人啊？ 系，你有冇织过啊？ 系咯，我就想问你呢、這个 搞错啊！ 我嘅记忆里面我系冇织。 唔使搞错， 你快啲搵翻嗰部机。我头先介绍嗰部机，搞下搞下搞到条颈巾出嚟嗰部。 我要自己亲手织。 唔系，其实唔使织咧， 咁咪唔会织咯。 唔系，其实唔使织都获得另一半嘅爱咧，其实更加幸福。我觉得唔一定靠物件嘅。 不过我想话咧，而家甚至有好多人咧会梳咧，猫猫啊、狗狗啲毛咧、 哦， 然之后卷埋当一栏啊，佢当然会清洗啦，系、啦，佢有教清洗，我都有睇过呢啲片，梳走咗佢啲毛之后，攞佢啲毛卷咗一条咁样，然之后薄埋。 喂，嗰个好似系要用 变栏咯。 系啊，系啊，嗰、哦、好似用特別嘅梳，你先可以攞翻走嗰啲毛嘅、 啊啊。 我都有類似見過咁樣嘅嘢。 如果我 有趣喎、啊、呢、這個， 狗狗啲毛我好樂意。 佢有冇話咧？其實係要咩品種嘅寵物嘅咧？如果 咁最好，你就梗係 長毛 嗰啲 啦， 長狗嗰啲太硬。 針毛嗰啲就唔係好得嘅咯，即係有啲寵物嗰啲毛比較上尖頭嘅， 即係硬身啲嗰啲， 硬身少少 嗰啲應該就唔得啦，軟熟少少咯， 有趣有趣， 軟可以。 原来最近有两个拥有健力士世界纪录的女性在今年的健力士世界纪录日第一次在伦敦见面，究竟她两个拥有什么的健力士世界纪录，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首先介绍下佢哋先，佢哋分别系嚟自于土耳其嘅龙梅萨，佢嘅身高有成215.16厘米，系世界上最高嘅女性。另外一位就系嚟自于印度嘅乔蒂，佢嘅身高反而只系得62.8cm， 系世界上最矮嘅女性。而佢哋两个人嘅身高差距竟然去到惊人嘅152cm。他们会在伦敦的酒店见面，而且在过去的几日一起游览伦敦，包括有白金汉宫和国会大厦等等的地标。而在下午茶的时间，他们还面对面坐低，分享了他们生活中不同的经历。不过为什么他们分别会有这种的身高呢？来自于土耳其的龙梅萨，原来是因为他患有萎缩综合症，令到他快速地生长和骨骼畸形，全球原来只得27例，而且他还要是土耳其的第一个患者。他平时需要依靠轮椅行动，又或者可以短时间用助行器站立。龙梅萨不单止克服了生活上面的种种挑战，现在还是一个合资格的网页设计者，而且一直为他的同病患者发声。 而乔蒂就是出世的时候体型是正常，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爸爸妈妈就发现他的生长速度比其他人慢很多。原来乔蒂是患有侏儒症，身高永远都是停留在 62.8 厘米，体重亦都只有 5.4 公斤。而乔蒂就在18岁的时候成为了世界上最矮的女性，她还是一位演员来的，还创下了世界上最矮女演员的纪录。虽然他们两个身高差距非常大，亦都是因为他们的身高令到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不同的困难，不过他们都决定慢慢克服，亦都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共同的讯息，就是无论身体是怎样都好，人生都可以同样精彩绝伦的。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我自己咧有啲同学仔咧，而家都投身咗喺呢一个教育界嗰度嘅。咁啊，投身咗教育界嘅时候，有阵时同佢哋食饭见面倾偈咧，佢哋讲几多嘅说话，都令到我好多时都有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例如佢又会话，帮小朋友去到揾呢一个小学嘅时候咧，咁佢就。我印象好深刻一句说话就是话、哎，你是不是要找远的学校，是不是找近的学校，是不是很头痛呢？咁样，咁佢就话到啦，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会在个地理上面咧，会用了很多不同的心神。不过如果有阵时虽然是学校是远，咁但系同学仔开得翻落翻得开心嘅话咧，原来对个同学仔嚟讲咧系唔远嘅、哦，咁、要喺翻呢个角度嗰度谂。咁有阵时又会听翻嗰啲同学仔喺度讲啦，就话到佢就话而家有好多学校咧都好好嘅，因为嗰啲学校咧其实喺午饭嘅时间咧，佢哋就会特登安排一个咧就系、是、分时段同学生一齐进食嘅。但我以前咧我自己在学校嘅时候，如果食派饭盒啦，或者自己攞饭壶嘅时候咧，都有老师喺度嘅。咁但系老师就行一行埋啦，都系等我哋自己食啦。而家唔系，而家除咗老师会喺个课室嗰度同你一齐食之外咧，可能有阵时某几个同学咧会自己再约个老师，又喺第二间房，即系再可能安静啲嘅，或者系坐得舒服啲嘅，咁啊一齐同老师一路倾住偈，一路食饭嘅。咁喺个过程入边咧，咁啊真系可以做到老师同埋学生就唔系话我看住你，系一个交流啦。同埋可以睇到呢个小朋友食饭嘅时候嗰个态度啊，认识小朋友多啲啊，咁喺教学上面咧就更加得心应手啦。咁啊，听翻啲老师讲咧就话，的而且确喺食饭嘅时候，佢会见到好多小朋友佢哋自己嗰个有啲狼吞虎咽啦，有啲食饭就食得劲慢啦。咁原来咧，某程度上都系同佢哋自己本身嘅性格。是好有关系， 有啲乐意分享啦，系咪会？ 系啦，即系我有啲好嘢食嘅时候就话，阿陈老师你食唔食啊？ 有只鸡翼啊？ 系啦，有啲咧好食嘅时候咧会遮住嘅， 惊 阿陈老师咧就问你，咦你只鸡翼几好食、啊？系啦，老师梗系唔会攞啦，系啦，你食 即 系当 然啦，呢、這个家长嘅教导都有关 系，系嘅， 都影响到呢个行为举止啦， 冇错。 不过佢自己。嘅諗法係點？佢原先嘅諗法係點咧？呢個都係喺 DNA 入邊有機會決定咗嘅。 所以頭先 Vicky 都講得好啱，可能有啲同學仔佢會分享，老師就唔會攞同學仔嘅食物嘅，呢個當然啦。但係老師咧就會記咗喺心入邊，原來呢個小朋友可以將佢自己喜歡嘅食物，係佢居然係最喜歡嚟炸雞翼，佢最喜歡嘅，佢竟然間會俾我，咁你就會知道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平時對人嘅方法係點樣。咁所以呢啲叫做咁特別嘅一個嘅午飯時間咧，我覺得即係學校都可以諗下係幾好㗎嚇。咁啊，可能有啲學校未有嘅，或者可能叫人手上面未安排到嘅，但係都可以考慮。這個我覺得係可以值得讚嘅。好啦，咁啊就話到其中見咗幾方面嘅小朋友咧，有啲就可能食飯嘅時候咧，佢未必會食得好慢。但是他在嘴嚼那裡呢他会很俾心机。现在有些甚至乎我的朋友呢他们有嘴嚼呢我都见到他吃食得特别慢。 哦、 我就问他其实你吃饭吃得那么慢为什么的 因为玩手机、 啊。不是真的不是。因为他吃饭的时候他真的很用心去咬。 佢 話因為啲食物好食，我就想食耐啲，咁我想嚼耐啲，咁吞落去嘅時候，以前細個就學習會健康啲。啊，到我而家我有啲 friend 咧，佢亦都係用呢個方法去食飯嘅。咁咧老師就同我講啦，原來咧啲小朋友當佢食飯嘅時候，好慢慢去到咀嚼咧，好似好小心謹慎咁樣，原來都可以反映到呢個小朋友咧，佢著重過程會比較上多。 嗯、 即係佢哋亦都話到呢個小朋友可能佢會喺學習嘅過程入邊分數。佢哋都會偏好嘅，但係原因係因為佢喺個過程入面做得好，同埋仔細，識得可以慢慢去到揾到入面嗰啲嘅精髓出嚟、 嗯。 所以喺食物嘅即係食飯嘅過程入面咧，佢哋都會見到呢樣嘢。咁有部分咧，除咗係狼吞虎咽嗰啲，就好明顯會見到佢好似趕時間，又或者係做嘢有時 性格急啲啊， 粗枝大葉少少啦咁樣。咁佢哋就好好嘅，因為同老師食飯咧，佢哋一定唔準睇呢一個手機嘅。咁、 嗯、 但係佢哋亦都話到有另外一種嘅小朋友咧，佢哋就好著重呢一個嘅儀態嘅，因為點解咧？一睇就睇得出嘅。大部分小朋友都冇乜儀態嘅，係啦，砰砰聲啊咁樣。但係佢話的而且確有啲有幾個特別啲嘅小朋友咧，係好著重呢一個嘅餐桌嘅禮儀嘅。咁你話到著重呢一個禮儀嘅人咧，其實佢哋多數咧好多時都係唔單止淨係講究嗰個外貌啊、食相啊嗰樣嘢，係佢懂得尊唔尊重人。佢話嗰啲比較上高年級嘅同學仔咧，同佢哋食飯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著重禮儀嘅話，你 feel 到佢哋本身個人咧比較上有禮貌，同埋比較上有同理心嘅，因為佢知道呢一樣嘢可能需要到你，佢就唔係好想做嘅。咁呢啲同學仔可能喺學校或者老師分配一啲工作崗位俾佢哋嘅時候，或者有嘢俾佢哋嘗試嘅時候咧，例如做一個領袖咧，可能會幾好，因為佢哋連埋附近嗰啲。未必有特別特殊能力的朋友咧，都可以好啲照顧同埋訓練佢哋嘅。咁所以食飯嗰度都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性格嘅。 掠過的風景加速秒別離，重聚太短。难伴你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你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某地。终于孤单，愿再次像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It's not a goodbye。 迈向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游行你我呼应。开心的哭笑声，仍为你在这边互相见证，寻回前行路径。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在一起，那用苦等一世纪。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你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See you soon。Not a goodbye。 月若不安，记住要找我，哪个时间都好。来日愿再见时，相好像最初。 九点钟啊，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缓照清劲嘅东照东北风啊。展望啦，明日咧北风增强啊，气温咧会逐步下降噶，随后一两日咧早上天气清凉，最低气温14-15度左右啊。依家几多度啊？依家22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6%啊。早晨9:09，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美股表现，美国十一月的商业活动扩张速度加快，美股三大指数做好，道指创下44,323点的历史新高，收报44,296点，升了426点，标普500指数都升，升20点，纳指升31点，整个礼拜计道指、标指、纳指全升，港股 ADR 有少偏软，不过不紧要，因为呢今日开出嚟亚洲区内股市全部都升啊，理论上啊可以咧受惠于咧亚洲其他区内嘅股市咧去做好少少，包括日本股市啦，日股咧日经啊一开出嚟升500几点啊，咁啊南韩股市、澳洲股市都系做好，港股冇理由自己私人独潮水自己跌落去啩，系啦咁啊，所以股民咧转个头咧，大家就可以咧密切留意市况嘅变化。呢、這个时间 Vicky 呼吁下电话， 冇错，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无论系结婚周年纪念啦、生日啦，定系还是朋友咧，十二月之星都可以打定上嚟噶噃。 咁快十二月之星， 而家十一月尾噶啦， 哦， 最后一个星期啦， 系、哦，做咩好惋惜咁样？你好似好惋惜，其实我唔惋惜， 我都好快啲时间， 我想今年快啲过，快一下年， 快啲嚟紧2025年， 特别喺投资市场，仲有4个礼拜，嗱，好过埋佢，下年上翻28,000啦，唔该你，系啊，好闷啊，今年个市。咁啊，但系嗰个股市啦，但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当然啦，即系你话找紧十一月嘅尾巴、有好多十一月之星，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特别系呢段时间特别多朋友仔系结婚周年纪念日啦，1122啊，1123啊，咁样咁可能因为礼拜六日嘅缘故，我哋未能够听到听众朋友电话，唔紧要，我哋有个补足都可以开放俾大家嘅，1872388，1872388，开放热线等大家打个电话上嚟啦。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雇主。 早晨，早晨啦！我哋喺呢个环节嗰度咧，就请嚟两位朋友啦，咁啊讲下咧，当中啊喺家庭友善雇主入边咧，多啲唔同嘅一啲维度啦，又探索下。首先咧，我哋今日咧，小白我哋嘅嘉宾咧，有恒隆地产啊，人力资源及行政董事啦 ，Janet 啊，同我哋分享嘅 Janet， 早晨，即系潘信雅女士啦。 Hello， 早晨， 早晨。 仲有另一位同事啊，吓，亦都有啦，恒隆地产啊，住宅租任经理啊，有 Daisy 喺度嘅 ，Daisy 早晨， 早晨， 系 Daisy 就系陈子莹女士啦。咁啊，我哋轻松啲，阿 Janet 同埋 Daisy 都喺度啊。小白，我哋一齐咧，探索下早前咧举办咗加多一点爱嘅讲座啦，以雇主嘅角度咧讲解一下点解咧会设立呢一个嘅讲座嘅活动嘅内容咧，又揾嚟啲乜嘢专业嘅人士咧同我哋提供相关嘅支援咧 ，Janet。 好啊，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恒隆地产一直咧都系以人为本嘅，我哋非常重视咧同事佢哋嘅健康啦，同埋福祉嘅。咁为咗照顾同事喺全方位唔同嘅需要咧，我哋都有个专责嘅小组啦，就会策划咧每年一啲嘅员工活动嘅。咁我哋包括有五大方面啦，有身体嘅健康啊、心理嘅健康、财务健康、环境健康，同埋最重要咧就系社交健康，包括佢哋嘅家庭关系嘅。 嗯， 所以咧加多一点爱呢个讲座咧，其实我哋今年七月八月咧喺暑假一个 Happy Summer Fun 暑假来了嘅主题活动之一嚟嘅。咁大家都知啦，喺暑假咧，即系家长同埋小朋友咧都好多相处时间嘅。咁我哋希望咧喺七月份先安排咧有一个嘅工作坊，帮助啲家长学习咧点样同我哋嘅小朋友相处啦，有效嘅沟通啦，点样可以解决一啲冲突啊，或者面对一啲生活上面嘅挑战嘅。然之后咧喺八月份咧，我哋就有一个 Family Fun Day。咁希望咧就替咗一个优质、一个好开心嘅暑假、一个好重要嘅回忆咧，俾我哋嘅同事同埋佢哋屋企人嘅。 咁啊，都想问埋咧，咁啊 ，Daisy 啊，如果喺呢个员工嘅角度嚟讲，咁点解会参加加多一点爱呢个活动咧？咁啊，嗱，讲座又点样可以促进到家庭嘅关系咧？ 咁当初见到公司举办呢个加多一点爱嘅讲座咧，内容真係好吸引到我啊！因为咧我係新手妈妈啦，咁呢个家庭岗位嘅改变咧，都带咗我一啲新嘅挑战嘅。咁所以我见到呢个讲座咧，我就即刻参加，希望可以帮到自己。咁透过加多一点爱呢个讲座咧，我就学识咗更有效嘅沟通嘅方法啦，可以同屋企人更好咁表达自己嘅感受同埋需求嘅。咁好似之前咁啦，咁 weekend 咁出街咧，成日都系咁催先生快啲出门口啦。咁但系如果而家我事先已经知道咗嗰日嘅行程咧，咁我就会同佢讲明啊，其实我系想几点钟出发，咁就可以减少咗我哋之间嘅摩擦，咁我哋嘅关系咧都会好咗。 我哋咧喺做呢个访问之前咧，都做下啲 research 啊，哇，发现你哋 HR 嘅同事咧都好俾心机，可以促进咧雇主同埋雇员嘅关系之中。睇翻啦，過往咧亦都咧曾經舉辦過咧擁抱自己啦，建立咧親密家庭關係溝通法門嘅工作坊。嗱，見到咧集團咧特別重視咧員工嘅家庭關係啦。啊，原因何在呢？以僱主嘅角度啦，僱員有好嘅家庭關係，點樣幫助到企業先？ 我哋每一個人咧，即係每個同事啦，生活上面最大一部分咧就係工作同埋家庭噶啦，佔咗我哋好大好大嘅部分嘅時間。咁喺工作上咧，如果同事遇到有问题，咁当然有佢哋嘅上司啦，或者佢哋嘅同事可以帮忙。咁喺生活上，同样大家有唔同嘅角色，好似头先 Daisy 分享啦，可能系个妈妈，可能系个太太。咁我哋好希望咧，能够帮助同事照顾佢哋唔同嘅需要，亦都咧解决佢哋喺生活上面唔同嘅压力。咁咧变咗佢哋喺工作上面又更加全程投入，亦都无忧无虑啦，亦都咧喺生活上面咧帮佢哋注入一啲正能量嘅。咁自然工作更加投入，咁喺工作上面又更加充分发挥自己啦。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多一啲爱，咁我亦都觉得咧可以促进呢个社会嘅和谐嘅。咁其实头先提到一啲工作坊之余咧，我哋都会同一啲即系特别嘅机构咧去合作嘅。就我哋提供一个雇员支援计划啊，咁有一个嘅辅导热线啦，系24小时嘅，咁当然系保密啦。咁如果咧一啲家庭佢哋或者家人面对一啲生活上面唔同嘅挑战嘅话咧，佢哋都可以用呢条专业嘅辅导热线嘅。咁我哋希望咧能够为佢哋喺各方面面对困难啦、一啲挑战嘅情况底下，都有唔同嘅建议同埋一啲实质嘅协助嘅。 咁我又问翻 Daisy 啦，咁如果雇员嘅角度嚟讲啦，咁都可以透过唔同嘅有关家庭关系健康活动或者工作坊啦。你觉得除咗可以改善得到自己喺屋企个即系同屋企人嘅家庭嘅沟通关系之外啦，对自己个工作岗位有冇一个正面嘅影响嘅咧 ？Daisy， 咁其中有关家庭关系嘅活动咧，无论对我自己屋企啦，或者做嘢咧，都有正面嘅影响嘅。咁首先呢啲活动就令我学识咗点样更好咁管理自己嘅情绪咧，咁减少咗因为情绪嘅波动咧影响工作嘅情况嘅。咁另外我亦都學識咗點樣同屋企人溝通啦，咁大家關係好咗。咁當我喺工作上咧遇到挑戰嘅時候咧，咁少咗喺屋企帶嚟嘅壓力咧，就可以令我更加專注投入工作，咁表現咧都會更加好。 正喎、見到你哋企業咧有呢個家庭同樂日喎，即係內容同活動嘅內容究竟係乜嘢咧？又點樣拉近咧子女嘅關係咧？對你啦，嗱 ，Daisy， 你自己的工作崗位有啲乜嘢正面影響先？ 咁咧公司舉辦呢個家庭同樂日咧，就邀請咗我哋員工咧，帶埋屋企人去參觀我哋啱啱翻新咗嘅辦公室啦。咁參加咗唔同嘅活動嘅，例如攤位遊戲啦、魔術表演啦，咁亦都有一啲設計環保盆栽嘅工作坊等等。咁因為我個仔仲細啦，咁所以咧我都邀請埋我自己爸爸媽媽一齊參加呢個活動嘅。咁呢個活動咧增進咗我嘅親子同父母嘅關係啦，因為之前屋企人咧其實知道我翻工，但其實都唔係好清楚我做嘢嘅環境啦，同埋公司係點啊。咁透過家庭同樂日啦，咁佢哋親身了解咗我工作嘅環境，咁同埋公司嘅理念。咁我放工翻去咧，同佢哋討論翻啊翻工或者公司發生咗嘅事嘅時候咧，就更加有共鳴啦。咁而對我自己工作方面咧，咁首先我睇到公司咁重視員工的家庭生活和推動這個可持續發展，我都感受到公司對我的關懷，而我自己也很認同公司的理念，我自己的歸屬感都多了。而另一方面，我也增進了同事之間的感情，因為今次的活動我認識了其他部門的同事和他們的家人，看到同事是公事以外的另一面，話題都多了，更好的同事關係也都對我的工作效率會有所提升的。我都都希望公司咧将来可以有更多呢类型嘅活动啦，令到我哋嘅家庭同埋工作生活咧都更加美好嘅。 哇，咁啊 ，Daisy 都讲咗好多啦，咁我要问翻阿郑咧，即系作为一个雇主嘅角度嚟讲咧，啊，点解咁叻嘅咧，谂到呢个 Family Fun Day？ 其实呢个都系我哋背后有好多同事提出唔同嘅意见啦，我哋经常都听下同事俾我哋嘅一啲建议，咁我哋去考虑嘅。咁当然呢个家庭同乐日，好似我头先有提过咧，系我哋一年一度暑假一个好重点嘅项目嚟嘅，因为我哋都好希望咧能够同同事一齐咧去建立同埋创造咧一个同家人好开心嘅时光。咁除咗头先讲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啦，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咧佢哋嘅家人去认识一下同事工作嘅环境啦。公司的文化是怎样，同埋最重要我哋嘅价值。咁譬如今年啦，我哋啱啱个 office 咧就做完一轮翻新，咁咧佢哋实在好开心。我见到小朋友当日咧周围走嚟走去啦，特别咧对我哋其中喺reception 咧有一个嘅 counter， 因为我哋咧系用咗一个林村嘅400年嘅樟树去将佢重造咧，做咗一个reception 嘅 desk 嘅。咁佢哋咧啊周围走嚟走去啊，又睇下啲树窿啊，咁觉得好特别。咁第二咧，我哋头先亦都提过有啲工作坊啦。咁我哋用一啲咖啡渣咧，就将佢变做一个盆栽嘅设计。咁我哋好希望透过呢啲活动咧，都能够将我哋呢啲永续同埋环保嘅概念融入喺佢哋嘅生活上边。咁呢个就大家能够可以对社会啦，同埋家庭上面咧，都一个更大嘅推动嘅。咁当然我哋好开心系见到同事咧，佢哋同家人之间嘅关系都更加紧密啦。譬如好似 Daisy 咧。除了带去小朋友之外咧，都带埋大朋友，佢嘅爸爸妈妈一齐。咁我哋见到呢幅图画咧，实在亦都系一个动力，俾我哋每一年咧去继续举办呢啲家庭嘅活动嘅。 最后啦，都想你多讲少少啦。你哋企业咧善用咗家庭雇员友善措施方面啊，所具备一啲具体嘅优势啦，例如啊，有机会我哋可以保留下啲人才啦，以至可以咧吸到新血喺当中啦。嗱，如果有数据分享咧，就可以多讲。少少啊，又或者咧，可以攞一啲企业雇员雇主嘅一啲奖项咧，都可以喺呢啲部件嗰度咧多讲少少啊，好嘛？ 好啊，好啊。家庭友善措施咧，的确有助我哋去保留同埋吸引一啲人才嘅。咁喺我哋公司里边咧，我哋都好重视员工俾我哋嘅意见同埋佢哋嘅建议，所以咧喺2021年开始咧，我哋每年都委托一个顾问公司对我哋所有嘅员工咧进行一个敬业度嘅调查，咁可以同。是就住佢哋工作各方面嘅投入度啊、满意度啊，俾一啲意见我哋嘅。咁我哋听完之后咧，亦都会当然啦，要有行动先得啦。咁好开心咧，喺过往呢几年里边咧，我哋嘅总得分咧每年都提升嘅。咁亦都呢啲嘅代表住系我哋嘅同事咧，就系我哋喺工作上面真正俾到佢哋有嗰份嘅满足感啦，同埋投入感嘅。咁我哋亦都好开心啦。今年咧，我哋嘅员工参与率咧系有99%。咁即系好多同事咧都好希望同我哋去分享佢哋嘅睇法。咁另外咧，我哋总平均分咧亦都系顾问公司全球嘅数据库入边咧前25%嘅。咁 除了同事的認同，我們都很開心得到外面外界一些獎項，包括我們已經第六年獲得亞洲業界權威的雜誌 HR Asia 頒發了亞洲最佳企業僱主獎給我們，亦都我們有針對我們在人力資源管理、人才培訓和企業文化推動方面不同的獎項。當然這些獎項是推動和一個鼓勵來的，令到我們能夠繼續精益求精，還有亦都讓我們可以在外界裏面去學習一下有什麼好的 best practice 繼續帶入在我們公司裏面，這個亦都是我們可以繼續共同成長和進步的一個方向。現在人才市場競爭激烈，公司要找到啱的人和建立一個優秀的團隊都不容易，所以我們必須就透過在一些社交平台將我們一些好的理念、文化、價值和大家分享，以至我們能夠吸引一些和我們價值觀和理念一致的人才加入我們的團隊，幫助公司一個長遠的發展。 好的企業文化絕對可以拉近僱員和僱主的關係，亦都透過剛剛的訪問，我深信其他的雇主都有机会被感染得到的。今天早上非常多谢恒隆地产人力资源及行政董事 Jenny 和恒隆地产住宅租赁经理 Daisy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多谢两位，下次再谈过好吗？ 好 Thank you， 拜拜。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有冇听过一种小动物叫做迷你大象？佢就系象渠，属于一种小型哺乳动物。佢有老鼠嘅身形、老鼠嘅尾巴，但系就有好似大笨象嘅长鼻哥。当他们找东西吃的时候，鼻就会动来动去来到去找东西吃。虽然象渠的外形好像长鼻鼠，但是用血统来到去说，他们的亲戚其实更加接近大象。大多数他们都是居住在非洲南部。虽然他们活动的时间是在日头，但是你想捕捉他们的身影就很困难了。他们的伪装能力非常之强。他们还会在矮的树当中开一条路，当遇到危险又或者骚扰的时候，就会即刻沿着条路逃走，所以找他们是一点都不容易的。如果大家幻想不到象渠怎样是拥有老鼠的尾巴和身形，但是有大象的鼻哥，可以上网即刻打迷你大象又或者象渠，一起了解一下这一种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再呼吁多次电话好唔好啊？ 冇错，18723888打上嚟 morning call 嘅时间咧，仍然系开放嘅。咁啊，而家咧我啦、小白啦、都会接大家电话嘅。 我都接啊， 系 我都想接啊，同听众互动 下。咦，我哋真系咁啱有几个电话喺度，可以一齐接、啊。 其实都真系中意同呢个时间啦，即系同听 众倾下偈啦， 倾下偈啦，即系播下你哋中意嘅歌俾你听下啦。18723888，187238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如果近排有朋友生日或者结婚周年纪念日啊，同我哋分享咧呢啲爱的宣言啊，或者祝福都可以。 快啲打上嚟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又回到嚟港台电视三十一啦，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有新嘅国剧啊，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咁啊由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都会送俾大家呢个剧集噶啦。咁啊呢个所谓国剧夜场嘅《故乡别来无恙》，讲紧个故乡咧就系讲紧成都啊。咁系个剧集讲咩嘅咧？就系讲紧四位主角，四位女主角，呢四位女生咧，佢哋一齐由细玩到大噶啦，喺成都呢个地方。咁但系佢哋成年之后咧，各自都出咗去其他城市嗰度发展。咁其中一位咧就去咗 北京嗰度做一個保險嘅經紀啦，咁亦都係做得好好嘅成績啦。咁另外一位咧就去咗另一個城市嗰度咧做咗一啲美容嘅 KOL， 咁就不斷喺個網上面咧有好多 fans 去到追蹤嘅。咁另外一位咧就係追求夢想去咗劇場嗰度做一個演員。咁最後一位咧就去咗另一個城市嗰度做一個好樸實嘅公務員。咁佢哋四位咧長大咗之後咧，佢哋少咗聯絡啦，當然。咁但係佢哋即係因緣際會咧，各自都翻返佢哋故鄉嗰度，喺成都嗰度咧，佢哋重聚啦。咁呢一個劇集就睇到呢四位嘅女生咧，之前佢哋經歷咗一番嘅人生嘅好多嘅起起跌跌啦，佢哋翻返去個故鄉嗰度咧，點樣互相扶持，揾到自己嘅事業新方向之外咧，佢哋嘅友誼、親情同埋愛情咧，亦都得到好多嘅成長。呢、這個劇集咧，好適合各位即係呢啲女生啊！船仔好適合去睇，咁啊，系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咧，記得逢星期一至五晚嘅晚上9:35要留意呢一個劇集啊！ 睇翻啲評價唔錯噶，好似都幾高分噶呢套戲。 係啊，同埋啲女主角真係都幾靚喎。係啊，咁啊，大家即女士可以代入啦，男士可以又睇下靚女啦。 係啊，咁啊，大家一齊睇啦！9:35嘅時間，國劇夜場啊！好啦，10:30嘅時間咧，綠色好事係咪環保節目？ 冇錯，咁呢個紀錄片系列綠色好事，咁講緊乜嘢呢？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地球先生生病了啦，咁好多氣候危機啦、疫情啦、自然嘅破壞啦，咁即係我哋隨便便都數到好多呢，即係我哋嘅地球好多嘅彎咗嘅地方。咁但係原來世界各地呢有一班嘅所謂嘅綠色好人啦，即係佢嘅啲環保嘅人士做咗好多綠色嘅好事。咁我哋呢一個節目呢就係呢同大家呢去搜羅下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綠色好人好事啦。咁今集呢就同大家聚焦探討下未來農業嘅發展。咁話說我哋呢個地球呢原來超過三分一嘅土地呢都係用於農耕喎，即係攞嚟種植嘅。 我哋要食㗎嘛，我哋。 冇錯啦，即係我哋人多自然要種多啲嘢出嚟食啦。咁但係呢原來農耕業呢即係好多即係單一嘅農作物啦，或者肥料啦、農藥啦等等咧，破壞咗我哋自然生態。咁點搞咧？嗱，今集咧就同大家咧睇咗唔同嘅 case， 一啲嘅綠色好事。咁同大家講下，原來我哋地球還有希望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帶大家去到美國嘅加州，咁睇下咧一個有機嘅酒莊，佢哋點樣用雀仔去代替農藥去控制嗰啲害蟲喎、 即係食曬啲蟲蟲。 但係雀仔又咁叻，淨係識得食嗰啲蟲蟲又。唔會食佢嗰啲 果實喎， 係啦， 係啦，究竟佢哋點樣訓練嗰啲雀仔嘅咧？咁今晚睇下啦。咁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去到非洲睇下非洲棉花認證呢個計劃點樣咧，致力為到11個非洲國家嗰啲小農户提供一個公平嘅薪酬同埋可持續嘅棉花種植方法，都係相當有意義嘅一啲嘅舉動啦。咁如果大家都關心呢一啲綠色好人好事嘅話咧，咁記得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節目啊。 好，咁10:30嘅時間咧，留意住綠色好事啦嚇，眼睛仲可以去旅行啊，又去加州，又去非洲咁樣。 係啊，同埋 去埋旅行， 同埋好好啊。其實呢啲公平薪酬，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即係非洲正常啊，一個農户啦，之後去到你手上，其實中間應該係隔咗好多個人嘅、有啲人收集啦，有啲人加工啦，加工完之後咧又要計嗰個商家唔知收幾多錢啦。咁所以去到你手上咧，其實可能個農民一開始係賺得好少錢。 係啊， 但係你又好似俾咗好多錢。 係。 咁但係有這個叫做公平薪酬呢 at least 咁樣，佢哋都應該係拎到一個適當嘅金錢，起碼佢哋冇咁窮，亦都可以用一個比較環保嘅方法繼續種一啲棉花俾我哋用啦。 係咁就好啦，大家留意住啦嚇，今日夜晚一齊睇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将近9:30啦，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记住啊，听日咧气温回落啊，大家要注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日经平均指数报38,903点，升620点。港金报25,1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96.51美元，卖出2,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睇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马行政大楼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已经清理咗一大旧嘅车多，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马行政大楼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已经清理咗噶啦，一带系较为车多。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爱民村，咁另外东隧九龙入口排到近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咁至于西隧九龙方向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咁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桥面一带系繁忙，龙尾就排到近龙盘苑。咁另外提翻大家，葵涌嘅和塘咀街系有水管急收，近葵兴路部分嘅行车线封闭，车辆系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去葵兴路。咁另外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系封闭咗噶。咁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比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则圣诞仲有一段时间先到啊，但似乎今年咧嗰啲圣诞歌咧，好快已经可以听到啦，好快已经出笼啊！包括有呢一位音乐人啊 ，Charlie Puth。是讲圣诞的正日12月25号，也是本周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创作人 Charlie Puth December 25t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星期一的早上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面咧有 Vicky 啦，有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咧一起啊倾下偈啦，系咪阿张太都喺度？张太， 早晨，早晨，张太， 早晨， 你好啊， 早晨，你好， 你好，你好，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呢？ 今日咧，我第二女 Event 同埋阿 Man。23年结婚纪念日， 哇， 祝佢哋幸福快乐， 系长长久久啊，系咪 甜甜蜜蜜？ 系啦，咁就开心啦，咁样23年前咁样，咁啊，除咗呢一件事啦，咁仲有啲乜嘢啊？需要我哋喺大电波都送下祝福出去啊？我知道， 仲有咧，因为我先生咧听。明日咧就要做手術，咁樣佢就好擔心。但係我哋個全家人咧都支持佢，同埋叫佢唔需要擔心，祝福佢手術成功咁樣。 係手術成功啊嚇 ！Win 啊，一定 Win 啊！ 係咪阿 Win 啊？你老公叫阿 Win 啊，係咪啊？ 系啊， 哦，咁啊更加唔使担心啦。 等阵先，等阵嗰个 win 系 W I N 定 W I N D 先系啦。 W I N 系啊， 哇佢赢， 系啊， 好嘢。 同埋听日你哋全家人都会陪住佢噶嘛，有屋企人嘅爱咧就冇事，唔使担心。 等主持人都帮你哋一齐集气，啊，冇问题嘅，咁啊好轻松。但系小手术嚟啫，定还是都要全身麻醉啊，做差唔多接近。 佢话听日要睇佢个情况，当时系讲系半身麻醉，但系咧就睇下佢，如果佢咁担心，我都惊佢会系全身麻醉咯。所以我哋成日话你唔需要担心嘅，小手术一定成功嘅。佢成日话好惊，好惊。 系啦，我觉得咧信任自己嘅医疗团队啦，呢个好重要啦。咁我亦都相信香港嘅医疗其实都已经系真系世界级啊，系可以好放心。另外咧就我自己都有做过啲大手术，都系全身麻醉嘅手术咧。其实个感觉就系同啲医护人员，佢一定系问你问题，我亦都知道佢一定系问我咩问题，系啦。跟住就卜一声咧，就开始模模糊糊，跟住就一擘擘大眼嘅时候搞掂。啊，就系搞掂晒啦，咁所以咧冇问题嘅，一定 win 嘅 ，sure win 啊！ 系啊，所以即系做屋企人咧，除咗喺旁边支持咧，就一定要用一个方法，就系同佢讲，好快嘅， 好快， 好快嘅，系啊，当。即係一個病人知道自己啊，好快就會做完手術，好快就會康復咧，咁佢又會舒心啲咯。係啊，祝阿 Win 哥身體健康啦嚇！ 多謝曬你哋三位主持，我亦都祝你哋身體健康，節目蒸蒸日上。 好， 多謝 張太，張太多謝電話咯，咁樣祝你全家都幸幸福福。 張太，你都唔好太擔心啊，知唔知啊？ 好嘛嚇。 知道，多谢你哋。 好，咁啊，一切顺利啦。咁啊，如果你话过农历年嘅时候搞掂晒啦，咁啊，到时打个电话嚟报个平安啦，好嘛？吓， 好， 好，一于咁话，多谢， 好，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 对，没人疼爱再美的人

咪用电饭煲又煲饭嘅时候咪整埋咯， 系啊，我都整嘅都 得，即系一泡过搞掂晒。 咪冬天再简单啲啦，你 好悭时间， 唔好讲有冇益啊！嗰啲一孖腊肠腊肉咁样，跟住你已经摆落电饭煲， 你放喺面又得啦，咁啊入埋味添啦。咁如果你话而家新式嗰啲电饭煲更加有几层，其实你只要唔系特别要求有炸嘅话咧，你基本上好多呢一类型嘅厨房工具都可以帮到大家。咁啊，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咁特别啱嗰啲。叫做在職人士添，因為在職人士有啲甚至乎咧，佢咧係一放工就抌曬入去，跟住咧就撳掣啦，然後就可能處理一下屋企嘅嘢啊，吸下塵啊，抹下咁樣，咁做完之後其實嗰個一跳掣，你又可以啲屋企人又翻嚟，咁又可以俾佢大家食啊， 我 覺得係嘛？呢啲生活香港人係 啦， 好咁今日咧就用呢個電飯煲咧，就唔使話嗰啲好多層嗰啲，普通一個電飯煲咧都已經可以。咁啊做咩咧？我哋準備嘅材料咧，蟹柳。 系 蟹柳就得噶啦，因为呢个蟹肉我叫做蟹肉煨饭啦。咁但系呢个蟹肉咧，蟹柳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坊间你话最普通嘅，大家可能细个成日见，即系最正宗长方形嗰只咧 ，cut 得好齐嗰只咧。咁嗰一类嘅蟹柳咧，我就觉得唔好啦。咁反而咧，大家如果喺冻肉铺就会容易见得到有啲特别。劲 size 嘅蟹柳，你有冇见过？ 即系好长嗰只系咪啊？ 特别长、特别粗、好肥嘅，系啦。咁用嗰啲，因为其实嗰一只嘅蟹柳咧，嗰个蟹肉都松透啲嘅。如果你用嗰只本身都系算，虽然全部都系急冻啦，但系即系长方体嗰只嘅话咧，其实亦都好难去到整到佢松，系啦。如果嗰只要，譬如咧佢做加州手卷嘅话咧，我哋即系厨房去整嘅话咧，喺个砧板度系咁拍拍拍，拎住条蟹柳系咁拍，起势咁拍咁样，佢先至会烂嘅。如果唔系就用切嘅方法。方式咁，你话其实坊间仲有一啲肥大啲嘅蟹柳可以系搵嗰啲，咁我谂如果行开冻肉铺行喺街市嘅听众咧，应该会知边一只噶啦。咁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咁我就睇下你自己蟹柳中意几多啦，我就中意多啲嘅，反正都系啦。咁不如就可能落三四条喺一个电饭煲，即系一样铺面嘅。咁你先洗咗米啦，咁我当你两杯米两粒米咁啊，抌落去啦。咁先洗咗米，跟住放落去，跟住就系要调校嗰个汁啦。个汁到咧点样调教咧？咁要准备定啲，譬如系豉油啦，跟住都要准备定啲高汤啦，跟住就捞埋佢一齐。其实嗰个到底要几多咧，就好适随转变嘅。系啦，我自己就中意，譬如一大羹即系一大羹嘅豉油啦，亦都一大羹嘅汤，一大羹呢一个嘅高汤咁样，咁令到佢嗰个味道咧就可以更加。多層次少少先，咁有啲朋友咧會覺得我想落埋味淋，唔知點解味淋係一種好奇怪嘅嘢嚟，佢就會提升佢味道嘅， 係啊，都中意， 係啦，咁啦，咁跟住你就放咗幾樣嘅嘢落去之後啦，咁啊亦都睇翻嗰個米，如果你落完之後咧。跟住先再加水嘅，咁你就去翻，譬如你兩杯米去個電飯煲嗰個蓋就個二字嗰個位啦，跟住加翻適當嘅水，跟住咧就已經可以將嗰三條嘅蟹柳就放喺個面啦。好啦，咁除咗放三條蟹柳之外啦，我亦都其實鼓勵大家可以加多少少生姜。即係佢磨咗佢或者切咗佢，咁啊適當一茶匙其實就夠噶啦。咁係有令到可以中和翻嗰個高湯同埋嗰個豉油嗰個味嘅。另外亦都可以咧，就鼓勵大家可以試一試，就係用嗰啲昆布，少少昆布。其實你用嗰啲昆布絲放喺上面，大概可能5 gram、10 gram， 其實都已經夠咧，省散咁樣放喺呢個面上面。好啦，咁當你準備好曬之後，你就可以冚蓋啦，然後咧就撳掣。好啦，咁啊大概我諗。45分鐘左右，佢就會自己整嘅。當佢跳掣嘅時候咧，你再焗多佢10分鐘，然後打開個蓋嘅時候，就攞個不飯嗰個殼咧，就一路搞動佢。咁嗰啲蟹咧，由於我初頭可能預備咗三四條啦，咁所以咧，你喺呢個時候就用埋嗰個飯殼咧，去到整爛埋嗰個蟹柳，就撈勻佢，係啦，撈勻連埋啲飯一齊撈勻佢，跟住再冚蓋焗多佢一陣，然後咧你就打翻開，即係準備食飯啦。然後打開個蓋啦，跟住就分飯啦。咁我自己就中意喺呢個時候，如果你想日式少少，可以加嗰啲木魚啊，即係揼喺上面，又會喐下喐下跳舞嗰啲咧，可以加啲木魚啦。咁有啲朋友亦都中意加啲譬如白芝麻喺面啦。咁個味道咧就會香好多嘅。咁所以有唔同嘅食法，但係呢個咧個 base 嚟講咧，呢一個叫做蟹柳煨飯咧，我覺得係幾容易整，同埋真係冇乜難度蟹柳。你真係好想有難度嘅，你就自己買蟹翻嚟拆肉， 或者加多隻雞蛋落去又得。 係啦，加多隻雞蛋，我就鼓勵大家就煎蛋就後味加上去，冚上去。咁你嗰個雞蛋，咁你嗰個雞蛋用筷子撳落嘅時候，嗰啲蛋汁就流出嚟，咁有另外一種嘅感覺喺入面嘅。所以呢個我覺得今日如果譬如開始天氣凍嘅時候，你又唔想煮，但又想食啲熱辣辣嘅飯咧，呢個啱曬啊！ 我的享乐时代。 9:55，享乐时代啊，同大家可以讲下咧，小弟去咗愉景湾啦，首先，咁啊，愉景湾嗰度就有个叫做市集啊，咁啊，意式冬日市集。咁啊，入面有好大棵圣诞树啦， 系咪冻冰冰噶？ 系啊，用意大利嘅感觉去营造啦。咁啲摊档有意大利味道啦，即系意大利嘅芝士啊，意大利嘅红酒啊，意大利嘅圣诞甜酒啊，乜都齐晒 噶啦。意大利嘅披萨啦， 系啦， 即系冇菠萝嘅披萨。 系啦，即系冇菠萝披萨。最有趣系咩？最有趣咧，佢有啲免费船飞。送你入去玩，系、 哦、 啦、 哦， 送你入去玩，咁、 哦、 呢、這个就好重要嘅咁样，因为咧喺11月23日啊，到下年1月1日咧、 嗯， 每逢周末嘅每逢周末啊，同埋咧10月24至26日咧、 嗯， 公众可以喺中环嘅3号码头咧，完全免费乘搭11:30入愉景湾嘅船。 哦 咁啊，完全唔使錢嘅，即係你舊時買張船飛， 咁啊幾特別喎！呢個 愉景灣你對點都要40-50元啦。其實我唔知價嘅，因為 我都記得 係 差唔多咁嘅價，係我都記得 係。係啊，咁啊，總之大家喺網絡上邊好揾下呢啲，因為佢免費噶嘛。咁你自己揾下啦，係啊。咁同埋佢航班嗰啲船係載客量有幾點？咪頭先講咗11:30， 係啦，睇清楚喎，可能額滿就冇辦法㗎啦。 咁唔知有冇有關方面啊會加開啦，咁呢啲唔好問我啦，我係一個普通嘅市民嘅身份、去講出呢一個嘅資訊啫。咁我覺得啊係、香港呢都好多唔同地方呢都陸續好有聖誕氣氛啊，頭先講愉景灣，咁甚至乎西九啦、大家已經去到嗰棵即係巨型嘅聖誕樹嗰度又打下卡啦，雖然依家呢係仲有一個月啦，即系先到圣诞节，因为11月25日嘛，今日。咁啊，我哋望紧10月25日嘅嘢。 我真系觉得咧，我唔敢讲话12月25日嘅时候系咪冻。但系听日咧就一定系清凉。如果大家想着翻多少少嘅衫去影嘅话咧，其实呢几日咧系几适合嘅。 我准备了。 如果唔系你真系一个屈尾12月25日你短袖衫咁，你真系难搞喎、 啊。唔系未试过、啊。 去澳洲咁样，系啊，唔系未试过噶、啊。 咁当然即系天气好反常嘅、有传过咧话10月20几日咧，今年喺曼谷咧。隨時仲凍過香港咁樣，嗱我唔知啦，即係有陣時你有陣時聽呢啲報道咧，或者睇呢啲叫做世界唔同嘅天文台嘅一啲預測咧，有陣時即係究竟係真係假，到嗰一刻你先會揭曉，先會知道咯。 嗯、 我成日覺得天文台咧，即係世界各地啊唔同嘅天文網站咧，有啲似堪輿學家 預測啫。 你去到嗰一口，你先會知道。喂。坚定唔坚啊？ 佢哋有共同嘅嘢系咩咧？就系、是、大家都系有好庞大嘅 database。 系咯，即系讲咁讲啊。咁当然啦，即系除咗呢啲叫文娱活动啦，去圣诞节打卡啦，有啲康体活动嘅。咁过去咧，即系礼拜日进行咗就呢个粤港澳公路单车暨全运会嘅公路测试赛啦。 呢个真系犀利。 我哋啲凡夫俗子咧冇机会踩到㗎啦，因为咧其实个顶头风都几犀利嘅，如果你有揸过港珠澳大桥揸车咋、你都知道有几段路咧係强风管制路段嚟㗎、其实你去到嗰个位咧 ,suppose 你个胎盘啊都要握得好紧、如果你呢架车呢车身冇咁重呢，你架车会飘嘅。 係啊， 咁如果你试想象自己系公路单车手，你架车呢冇一定嘅技巧啦，或者即係你揸车冇踩单车冇一定嘅技巧呢，你好随时呢就会炒车㗎啦。咁呢个都系紧要啦。咁电影又话破风啦。咁破风其实喺单车入面都系一个重要嘅技巧嚟嘅，就唔系一个名词嚟嘅。咁原来踩5个钟呢就踩晒㗎喇喎。港珠澳大桥踩单车。 佢哋啫。 佢哋 踩5个钟呢。 我哋唔知真系要踩 几个钟可能。 啊，真系难搞啦！咁但系唔紧要，咁啊难搞都一定搞得掂，因为无论系见到杨润雄局长啦，以至全国运动会嘅筹办办公室主任啊杨德强先生都话啦，其实咧呢个活动咧系顺利进行嘅，咁啊 total 咧有80几个运动员咧，67个男运动员咧去出赛咧，其实基本上咧都大概完成到赛事嘅咁样，咁啊希望为到咧下年嘅全运会咧完美去铺一铺路啦。